男子被警员追截，其后听到三下枪声。案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多架救护车赶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方说现场还有另一名女子受轻伤，相信是警员开枪之后被玻璃割伤。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会在今个星期表决针对总统特朗普两项弹劾条款，预料特朗普将获判无罪。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对应否弹劾和罢免特朗普意见分歧，过半数人认为特朗普有滥用总统权力的行为。由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做的民调发现，46%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该被罢免，支持特朗普留任的就有49%，当中大部分人是民主党人。不过52%的受访者相信特朗普有滥用职权的行为，要求外国政府协助调查政治对手，以影响今年总统选举结果。亦都有53%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阻止官员和联邦政府雇员到国会就弹劾调查作证，是阻挠国会运作的行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国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还有中至大浪。南国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比上个星期咧，咁啊今日都已经叫做和暖咗好多啦吓，咁不过咧就个感觉咧好似又唔系话特别干啊，可能好似有少湿咁，唔知点解硬系凝住咁样。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哦偏东风，所以可能啲湿气咧喺度吹紧啦吓。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候都有白泉乐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喺面对住艰难嘅时间，我哋更加需要咧就系互相去到支持啊！任何一个人成功嘅人咧，都会理解到一件事，就系当你面对住危难、危急嘅时候，支援系好紧要。支援有阵时未必系讲紧啊，一定系一啲行动上嘅支援。支援有阵时可以系心灵上嘅支援，实质上嘅支援系对件事有帮助。心灵上嘅支援是对自己自身的心理状态一个明显的帮忙。你想要做得到某一件事，一定要内外兼备。单单只是得外在因素成功是并不足够，还有强大的心力。希望你都可以拥有一个强大的心力，面对着不同的困境。 怎舍得将你当朋友，本想开口，开口之后无法抬头。天色很好，本应值得你伴我春游，那种交流暧昧也曾有美丽时候，为何白白地让眼泪流，沦为肮脏铁锈。想好，但热恋得不到，知己也做不到。想不到，又是被施舍拥抱之后，谁想痛？想好，但是珍惜的友好，陌生到逃难跌倒，却你都经过，待我太好，但愿仍然慈悲上脑。若我的心事纯如白雪，可不可跟女朋友天真抱抱？从来受怕伤害，从头为你等待，别以为全没往来。柔情在我心内，同情在你手内，用爱情来换友爱。成为终生战友，想好，但热恋得不到，知己也做不到，想不到，又是被施舍拥抱之后，谁想痛？想好，但是珍惜的友好，陌生到逃难跌倒，让你都经过，待我太好。相爱。 一首嘅作品，容祖儿《泡泡》。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最近大家梗系会多咗接触漂白水，无论你系清洁嗰个定还是闻到嗰个，漂白水系一种强而有效嘅家居消毒剂嚟噶。咁主要成分咧都系氯酸钠，能够咧就令到微生物嘅蛋白质啊变质，所以咧就有效啊杀灭细菌、真菌同埋病毒。家用嘅漂白水咧，周围都有得卖。希望真系周围都有得买啦，你都知成日都缺货而家，而且价钱咧仲唔系话好贵添，功效亦都快速，因此咧市民可以用一啲稀释嘅漂白水咧就帮屋企入边消毒嘅环境噶。不过啊，使用漂白水嘅时间咧都要小心处理噶，因为漂白水对于黏膜、皮肤以及咧就呼吸道具有刺激性，遇到热同埋光会分解，亦都容易同其他嘅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噶。不当咁样使用漂白水就会影响佢嘅杀菌功能，甚至造成意外，威胁我哋嘅健康。过量使用漂白水或者咧会使用呢、这、一个浓度过高嘅漂白水啦，都会产生有毒嘅物质同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噶。漂白水用嘅时间咧，用之前啊，首先应该准备一啲嘅工具噶。例如咧，系啲乜嘢嘅清洁工具呢？可以咧就系准备定一啲桶啦。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为咗量度更加准确啊，会用埋量杯添。可以用埋口罩、胶手套、胶围裙或者系护眼罩，最好就梗系有啦。调校自己想用嘅比例嘅漂白水啦。任何时候都应该咧就系打开我哋嘅窗户噶，咁啊令到空气更加流通。头先讲过啦，由于漂白水对于黏膜啊，甚至乎皮肤同埋呼吸道咧都具有一啲刺激嘅作用。我哋稀释漂白水嘅时间咧就用冻水，因为热水咧就会令到成分分解，失去咗呢一个嘅效力，仲系咁供到自己成个鼻哥都好鬼辛苦添。以漂白水啊。次氯酸钠嘅浓度为 5.2% 去到计算啦。调校嘅方法啊，例如咧成日话1:99，就系以10毫升嘅漂白水混合咧就系1公升嘅清水。一般嚟讲咧就系家居清洁都可以噶啦。1:49就系用10毫升嘅漂白水混合喺0.5公升嘅清水入边，用于就系消毒一啲咧就系譬如呕吐物啊、排泄物啊、分泌物或者系血液表面嘅物质。如果使用漂白水入面氯酸钠浓度高过或者低于 5.2%， 咁所使用嘅分量就要相应调整㗎啦。呢啲大家都要留意住下，避免用金属、羊毛、尼龙、丝绸、染色嘅布料同埋呢就油漆嘅表面嘅一啲嘅承载器。亦都避免接触眼睛啦。如果漂白水浅入去眼睛呢，应该以清水至少呢就係冲洗15分钟，以及呢记住睇医生啦。漂白水呢就千祈唔好同其他嘅清洁剂一齐混埋落去一齐去到使用。因为呢以防降低杀菌功能同埋产生不必要嘅化学作用。当混合一啲叫做酸性清洁剂同埋一啲咧就系洁厕剂嘅时候，其实咧好容易会产生有毒嘅气体噶，甚至乎会造成意外，令到身体受伤。有需要应该先用清洁剂清洁，以及咧用水过咗之后咧，先至再用漂白水咧就系去到做消毒嘅。有好多嘅步骤咧，绝对咧一定要记住，唔记得咗嘅话咧，都几大件事噶。 深深地失去。 我生死永久一对。我闭上眼听见你呼吸，如何遗忘一分一秒，印象更真实，忘记是极残忍。再不敢开灯，残忍，思忆冲洗不去你心，活着睡着共你都仿佛深深抱紧，原来这一种苦苦都算深深残忍。忘了记得起，宁愿见人不散，想要听见你呼吸，如何遗忘一分一秒，只会更真实，忘记是极残忍，伤口中很辛苦不自真，默默现场又惹起战争，飘过阵，然后每晚再不敢开。默默念着又惹起前尘，飘和浸，然后每晚再不敢开灯，残忍，思忆冲洗不去野心，活着睡着共你都仿佛深深抱紧，原来这一种孤苦都算深深深。 忘不了，而家有好多嘢都忘了忘不了，千祈唔可以忘记一啲有关于就系个人健康或者卫生嘅事啦。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75%。Kiki 报纸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年咧过年嘅气氛可以话冇乜啊。始终你面对住呢啲叫做疫症啦、病啦，大家咧都需要警惕嘅，少去一啲人多嘅地方，所以咧导致踏入咗鼠年之后咧，嗰、那个气氛咧其实亦都叫做几淡啊吓。嗱，香港对于咧就系鼠年咧，虽然咧就唔系话大家成罗成市咁样去到拜年又花市之前咁啊冇啦，不过咧原来有一件事咧都正在发生嘅，系乜嘢呢？踏入咗鼠年啊，原来对于一啲饲养鼠嗱，例如系仓鼠啊、天竺鼠啊，或者嗰啲叫做譬如龙猫等等咧，都未有一啲明显加强佢哋嘅保障。喺澳动物协会啊、独立义工等等咧，每一年啊都要处理咧就好多遗弃嘅叫做呢一类嘅鼠类嘅宠物啦。嗱，好多咧都系主人啊冇令无即系主人唔知道啊，而令到呢一啲嘅鼠类咧嘅。宠物咧大量咁样繁殖或者系生病，更加不负责任咁样咧就系弃养。有义工形容啊，咁啊呢啲鼠咧其实嘅寿命好短，咁但系啊都系有灵性、有知觉嘅生命，唔应该被遗弃，更加唔应该俾人当礼物咁样送嚟送去。好啦，睇翻啦， 爱护动物协会啊，咁啊上年接获多宗嘅遗弃个案，包括54只嘅仓鼠、27只嘅天竺鼠同埋3只嘅龙猫。今年啊1月15号，咁啊爱护动物协会更加咧就接获一宗啊弃养仓鼠嘅个案，有市民咧将一批啊初生至到3星期大嘅仓鼠，总共19只嘅仓鼠啊交俾爱协，咁啊指出啊因为咧家中繁殖过多，未能够照顾，咁啊最终决定咧就选择弃养噶。仓鼠嘅繁殖能力系好高噶，咁啊可以话眯埋眼啦，第二日咧亦都好大机会咧就发觉哇一扎仓鼠出晒出嚟，而且又会打交，甚至乎咧就引致到死亡嘅问题出现。保护动物协会呼吁市民啊，饲养仓鼠嘅时间咧应该先了解一下，清楚就系动物嘅寿命、习性、喜好、生活习惯同埋基本嘅需要，以及就系衡量一下自己嘅能力、时间分配同埋经济嘅能力。千祈咧就唔好成日谂住啊，啲鼠咧就叫做寿命短，咁就弃养好容易，唔系噶，都系生命嚟噶嘛。仓鼠繁殖能力非常之强，一对仓鼠咧可以一年啊生超过50只嘅幼鼠。如果唔谂住饲养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养佢哋啦。 夜了要是你寒冷。新的揽枕揽不惯，仍不想见我，共相差距离无关，就背向我不用麻烦，是你早抛弃日前多晚，叫我忍痛放弃实太困难，被你抱住那时间真的担心有今晚，明知生厌以后火花会冲淡，没法与你细算梦幻，只有静静遥望天慨叹，最爱偷看你发梦，除去你孤单，能为行过宠物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灾难，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只中够时间，是你已另有伴侣，不想天真对不对，和他温暖5岁多于被窝里，两负累不够地位，无奈早撤退，我最好永远困在垃圾废纸堆，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往后退，你挑选了谁跟你一起玩，前来迎接勇望无限，福气有限，曾陪伴你闯过人生险关，于毕业礼共你兴奋合照，不过也只中不够时间，凝望已遗忘的一双眼，可挂念从前度过最寒冬，为我凉同静晚餐，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失宠后不枉费叫，你都可以和他到处浪漫，前来迎接灾难，拥抱无限，风气有限，蓝海令你 小肥一首嘅歌曲《宠物》。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发起针对非紧急服务的首阶段罢工行动，预计3000名来自普通科门诊和专职医疗等的会员参与。如果当局不回应包括全面封关等的要求，会再动员另外6000名会员星期二至星期五罢工。工会就行动影响病人致歉，形容是迫于无奈。医管局表示，今日启动重大事故协调中心应对罢工行动，亦都已经开始调配非紧急服务，确保足够人手维持紧急服务。行政总裁高拔升呼吁员工不要罢工，否则会影响病人服务，以及令其他同事百上加斤。至于会不会对罢工的医护人员秋后算账，他表示员工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正是准备在现有的3个检疫中心和西贡户外康乐中心以组合屋形式增加单位，隔离曾经和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而没有出现病征的人。政府在社交专业天马台表示，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和北潭涌度假营已经转为检疫中心，合共提供97个单位，截至2月2日凌晨已经使用了71个单位。政府预计需要接受检疫的密切接触者数目会快速增多，如果检疫中心不够用，就需要为一些没有病征的密切接触者安排家居隔离，因此正是全速准备以组合屋的形式增加单位。但准备需时，第一批大约100个单位最早在3月中先能够落成，因此当局计划将姚宗颐文化馆改作检疫中心，提供53个单位。近日在内地武汉、深圳和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的粪便样本中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在国家卫健委记者会上说，显示出病毒可以在消化系统内存在，但是否等于可以透过粪便传播仍然要调查证实，暂时仍然认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是主要感染途径，呼吁公众勤洗手，特别是吃饭之前和鱼翅便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黄斌说，随着春节假期将结束，将会出现春运高峰期，会要求火车、飞机和汽车等的公共交通工具加强各类设施和通风系统的消毒，又呼吁民众坐火车和飞机的时候尽量夹位和分散地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同过去的危机相比，中国处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手法更加透明，但北京至今仍然未接受美国提供的协助。奥布莱恩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过去危机更高，美方表示赞赏。他又说，美国愿意协助中国抗疫，美方提出派遣医疗和卫生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至今未收到中方的回复。奥布莱恩又说，美国人没理由恐慌，对于美国来说，新型肺炎是低风险的疫情。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表示，7大工业国集团将会商讨新型肺炎疫情的联合应对策略。斯潘和美国卫生官员通电话，同意召开电话会议，由 G7 主管卫生官员讨论，共同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近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会有啲运动嘅活动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参与啦。咁样目的咧就系希望咧鼓励佢哋咧透过运动咧出一身汗。 想听当日嘅丰富内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嘅风骚快活人。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卢克天行者的故居究竟在哪里？ 不是在遥远的银河系，而是在地中海的特尼斯。 电视节目《迎男迎女》今集飞到地中海南岸，深入特尼斯沙漠，带你走进星球大战的拍摄场地，还会认识单凭双手挖建洞屋的当地奇人。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7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权浩在这里，星期一的早上陪着你们。早晨，外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今日呢有一最高的气温又是去到21度的。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呢有一两阵的微雨啦，咁要留意住啦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同听众一齐咧就揭揭揭揭再揭揭报纸。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咧就系蔓延啦，市面上可以话系一罩难求，情况咧都未见到有明显嘅改善。咁啊有区议员啦，咁啊近日啊先后咧接获大批嘅市民求助，啊指出啊网上面订购口罩咧迟迟都未收到货，未收到货啊，梗系担心啦，系咪先？要求退款嘅时间亦都遭到对方咧就借词拖延啦，部分卖家更加咧就失去咗联络，截至到咧就系寻日嘅下昼1:00啊，怀疑受骗嘅市民啊已经达到咧就过千人，涉及嘅款额已经咧就将超过咧就100万元啦。 其中一位苦主咧，化名 A 小姐，佢就话到啦，上个月30号早上啊，喺某一个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声称将会有10,000盒嘅口罩由菲律宾嚟到香港，每盒大概咧就系售价80元噶，每人限购咧就系5盒，有意购买者咧就可以将叫做款项汇入指定嘅银行户口，并且咧就以即时通讯软件啊，即系传送咧就系一啲入数纸同埋居住嘅地区。当呢位 A 小姐汇款之后几个钟啊，查翻呢一个嘅专页啦，发现留言啊远超货源，咁但系卖家一直咧就未有回复。其后更加有网友啊自行咧就向供应商求证，揭发啊供应商未有供货俾呢一个嘅网页噶。其中 A 小姐亦都话到啦，直至到咧就一众网友啊声言咧报警，卖家先至咧就开始回复话到咧会退款噶。但是他和网友最终都是决定报警，并且就在多个的区议员陪同之下就录取口供。 A 小姐就说到了，现时一家三口仅余不足一盒的口罩，直言感觉得到十分彷徨和无助，很多日都失眠，要求政府全面封关以及就是压制这些炒卖口罩的情况。另外一名 B 小姐咧，佢都指出啦，由于呢个专业初时声称咧就自资购买口罩派发啦，导致佢同其他网友放低咗戒心，呢啲咧都系好容易咧就令到大家即系叫做误堕陷阱嘅机会啊吓。区议员就表示啊，今日截至到咧就系之前嘅时间啦，今日受影响嘅市民达到1054人，涉及款额咧81.9万元，损失金额嘅由100蚊至到3900蚊不等。年纪最小的受害者其实只是得15岁的，当中涉及这个专业的个案初步超过700宗，涉及就是超过40万元。在会议上面，多名的区议员批评政府未有妥善措施，即是确保这个口罩稳定供应，并且未有积极配合区议员拨款提升防疫的措施，促请政府应该交代口罩的存量，并且呼吁市民网购口罩的时间应该要找一些就可以信任的来源去购买，更加就需要留意着退货以及就退款的条款，同时应该就对全数预缴的口罩代购就是服务提高警觉，以免就受骗。而家咧呢啲时候咧就口罩即系都话到啦，一个咧就难求。咁但系我哋唔应该因为口罩咧而见到好多咧即系人面兽心啊卑劣嘅行为，反而成日都话啦，我哋应该咧就系因为口罩见到原来我哋都唔会咧就系自己中饱私囊，又或者囤积居奇，系将呢啲口罩咧同更加多有需要嘅人一齐分享。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 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迟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有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就只与你，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你为我死，感谢你，你会为我打气，感谢你，从谷底将我救起，感谢你，纵使失去我的真理，但我没有忘。 上一次我问你郑秀文，上帝早已预备，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非常充足，也希望政府为我们预备多一点口罩。朝早的时间，听下咪咪有什么介绍。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哎呀，哎呀，个人啊唔掂啊，咪咪唱 有几唔掂啊？做个新蒸头啊，年有个年，共庆欢乐年年。 就系因为新蒸头咧， 系 我好饱啊，食到 系 你知唔知我日日咧系食乜嘢啊？年糕啦、马蹄糕啦、芋头糕啦、萝卜糕，各位都太多人爱锡我， 系 太多人知道我喜欢食萝卜糕， 系 我屋企卅几底啊咁讲。 嗱，老实讲， 三十几底、啊， 我真系唔介意嘅。如果好食嘅话咧， 吓 我系唔介意嘅。 系， 但系我今日想推介系咧， 日日都煎萝卜糕、啊， 系可以有方法嘅， 条脷都变咗萝卜糕喎、啊，而家 系可以有方法嘅，硬咗 白色咁 样，硬咗把萝卜煎嘅时候会软翻噶。 系啊，系啊，攞块啲料啊，佢条脷散噶。 系啊。系啦，个萝卜糕咧，如果真系吓，如果卅几底系我自己整嗰啲啦，或者系我妈咪整嗰啲咧，我系唔介意嘅。咁但系如果系好多时人哋出边买嗰啲送俾你嗰啲咧，我啊真系有少少嗒咩嗒咩嘅。 有啲系真系，有啲好食嘅，要讲翻先。有啲真 系 好香嘅。 系 有啲真系咧石头记咁样阴公， 即系好似只系令啲萝卜擎埋咗一嚿糕咁样， 系啊， 冇乜料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 系。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推介大家，但系我哋收到又唔会想就咁抌咗佢。即都是食物嚟嘅，我哋都想令佢提升翻， 升华， 变翻一个美食嘅， 系，即系已经系原本系临近边缘噶啦，抌落去悬崖噶啦， 系， 捞翻佢上， 捞翻佢， 好似上星期捞气咁，捞萝卜糕， 冇错， 如何捞萝卜糕咧？我哋 嗱，我首先会话俾你听，当你收到呢啲萝卜糕嘅时候，千祈唔好太沮丧， 系， 唔好觉得我点样捱呢底萝卜糕咧？ 我每一次收萝卜糕嘅时候，因为我中意食萝卜糕，我 系 好开心， 系。 但是三十几底实在太多，我开始对住佢哋面灰啊！哎呀，石头都变咗石头咁样。 但系整多啲带翻公司同人分享咯。 同埋你知咧，即系雪柜又未必有位嘛。你雪柜咧雪得太多或者雪得太耐咧，佢又会硬，真系变石头。 系，但系其实佢一煎通常都会软翻噶啦，系一炒就会软翻。 唔系啊，本身有啲做得差。 系啊，真系嘅。咁所以我就而家要教大家俾啲味提升佢啦。 系。 首先咧，我哋应该个概念系乜咧？要当嗰啲萝卜糕好似蒟蒻咁用。 举药 系啦，冇味噶嘛， 幻想下先， 冇味噶嘛，硬框框噶嘛， 硬框框， 所以你俾啱味道佢咧，佢就。 突然間好味咗嘅。 俾咩味道佢好咧？嗱，咁 Chinese 嘅蘿蔔糕，蘿蔔糕 Chinese 啊， 有 我哋要擺啲咩 taste 入去 咧？嗱，我哋如果平時炒蘿蔔糕，其實好多人都聽過啦，新加坡嗰啲， 新加坡 係啦， 我由細食到大， 黑豉油係咪啊？ 係啊， 係啦，咁樣去炒啦。 跟住佢哋好香就係佢哋嗰啲臘腸，係 啦， 新加坡炒蘿蔔糕嘅臘腸又好香。 有時有啲加啲蛋添，係咪？加啲臘腸，加啲蛋，落啲黑豉油咁樣，咁啊變咗另外一個 dish 啦。 嗯， 咁呢個都唔錯啊，係咪？ 係。 咁你會覺得呢個即係使乜我分享啫？人都識啦，咁樣。 係咯，我都識啦。 你有冇諗過用 kimchi 炒？ 我真係冇。 噔噔！ 哎呀！ 即係我都話你再提醒大家個概念，當舉藥咁樣用。 當舉藥。 係啦。 嗯。 用 kimchi 炒。咁我哋覺得食咗咁多嘅港式嘢係咪？ 係 中國嘢係咪？終於又有韓 feel 啲啦。 係啦， 係啦，所以就冇事嘅呢日呢個蘿蔔糕。 中國嘅無論同南韓同北韓都係朋友啊。 係啊。 哇、啊！你仲政治正確添、 啊， 好嘢、啊！喂，咁如果照你呢個方法嗱，首先嗱，你嗰個方法轉頭再講啦。 係。 咁我咧就諗到啦，你可以撈呢一個泰國嗰啲咩金歐醬啊。跟住好多唔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嘅嗰啲 sauce 嗰啲腌料啊， 系啊， 都可以试下唔同风味嘅萝卜糕啊。 冇错，嗱，我啱啱想另外分享咧，就系一个四川味道嘅。 哇，麻辣！ 我哋四川味道系啊，或者嗰啲花椒嗰种味啊。我哋咪有时去四川铺会食嗰啲炒椰菜咧，然后其实好重四川味啊，有大大个辣椒，其实唔辣嘅，但好香嘅四川嘅味道嘅，其实系嗰啲花椒嗰啲，其实。我哋炒萝卜糕好多时都会配椰菜嘅，咁、你其实就系用嗰种味道，炒咗个椰菜加埋萝卜糕落去再炒炒，咁系好四川 feel 啦。 系 头先有韩 feel， 而家有四川 feel， 四川 feel 系咪？ 我仲谂到越南 feel 系点咧？越南 feel 越南咧就好出名就系生牛肉河啦。 系 咁啊，除咗 我唔系笑你，我真系唔系笑你，不过我笑咗啊。 乜痕憎嘅你？初三过咗你咁痕憎嗱，好啦，咁佢嗰个生牛肉河好多时咧就会用两几种嘅配菜嘅、第一。就是柠檬， 是 青柠檬， 是 青柠，再加咧薄荷叶， 是 咁你其实炒萝卜糕咧都可以加薄荷叶同埋呢个青柠， 冇坏啊！你加多啲芽菜， 系啊， 其实就系你讲嘅粤式啲嘅感觉 啦，越南风 咯，系啊，可以噶，可以噶，即系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嗰、那个萝卜糕真系唔好咁沮丧，好唔会唔好味噶啦咁样，我哋俾咗好多味道佢，最轻强嘅你屋企嗰啲嘅豆瓣酱。去炒炒，其實都 OK 嘅，係啊，因為反而你話新加坡嗰種甜豉油咧，你冇理由走去專登買一支嗰啲噶嘛，其實你用台灣嗰只豉油膏都似嘅， 豉油膏啊， 係啊，即係台灣嗰只其中一種豉油啦，係啦、啊，黑啲嘅又係咁樣，甜甜地嘅咁樣，係啊，咁我相信啦，我冇試過，但係你講緊話用日式嘅醬油去煮，我相信都有另一番感覺， 都係另外一番感覺， 係啊， 但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嗰個韓 kimchi 蘿蔔糕啦， 係啦，呢個。最容易最好味嘅 蘿蔔糕 ，kimchi 再加蘿蔔糕，係咪就咁喺韓國鋪頭買一斤 kimchi？ 係啊， 一齊炒咁啊得。咁佢啲汁我點樣處理佢好咧？ 你切碎佢啦。咁如果你有嗰啲叫做韓國嘅辣椒醬或者面豉醬嘅，你就煎嗰陣時就擺啲落去啦。係啦，咁唔好落咁多嗰啲水。其实个 kimchi 里面都已经有好多嗰啲汁噶啦， 即系 因为好糊嗲嗲嘅，系啦，你喺度炒喺度炒， 干身啲好食啲， 干身啲好食啲。你但系你中意食湿嘅，你都唔好一次过落晒水先，佢收唔到你就好一盘嘢嘅，一盘水咁样噶啦。你宁愿啊炒炒下，我都系想湿翻啲，然后倒叮当嗰啲浸 kimchi 嗰啲水落去，咁样咯。 哦，喂，我仲谂到一样嘢，如果系韩式嘅话，都可以加啲韩国嘅紫菜，即 系 嗰啲已经有盐渗咗喺上面。 冇错， 哇， 冇错， 跟住再一齐食呢一个 kimchi 萝卜糕。 冇错，你去得好快啊，屋企嗰三廿底萝卜糕。 系啊， 咁样带翻公司，人哋好容易啊。 唔好啦，我觉得好好食啊，我都系自己食。 好嘢，唔好嘥嘢。 梗系唔嘥嘢啦，唔该晒咪咪，拜拜。你话萝卜糕如果搞到石头咁硬，几辛苦啊食！唔会嘅，唔会嘅，大家都整得好好食嘅，系咪？石头啊，留翻嚟听歌啦。七点钟之前啊，揾嚟呢一首嘅作品，达明一派，石头机。

玩具成熟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生命危险，警方话在疑犯身上发现假的爆炸装置，相信涉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分子有关。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现场位于泰晤士南市河以南一处住宅区的购物街。上载到社交网站的片段见到，警员用枪指向一名倒卧地上的男子。目击者说，一名手持大刀和胸口有银色罐的男子被警员追截，其后听到三下枪声。案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多架救护车赶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方说现场还有另一名女子受轻伤，相信是在警员开枪之后被玻璃割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8%，系全部都系七字嚟嘅， 就系 Lucky Seven 啊， 系 Lucky Seven 啊，吓系继续 Lucky Seven 啦。直播室入边啊，除咗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喺度，都翻咗嚟。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唔知今日你使唔使翻工啦？因为琴日咧行山嘅时候，同一啲朋友 咧，我哋行山啊， 系啊， 好嘢， 感受下系咪山野之间真系多咗好多人， 系嘛？ 咁啊，真系啊， 系啊，多咗好多人， 好多系超多人， 系啊， 要排队行， 系啊， 系啊，我琴日去呢个就系龙虾湾喺西贡嗰度，咁啊大澳门嗰度就上去啦，其实好简单。康文署嗰啲行山指南咧，难道系数系？唔知两粒星定三粒星， 哦，系啊系啊，容易啲咪好咯，所以就是、因为容易啲咧，所以山上面比较多人， 系啊多人，同埋呢个山就容许啲狗仔上去行山嘅，咁你都直， 咪大部分山都得嘅，都喺个山上面咯。 有啲真係太辛苦，隻狗未必 afford 得到。呢、這个就证明如果佢俾你隻狗仔上去啦，应该都几轻强嘅。咁但係见到好多朋友仔都走去山嗰度行啦，意思就係想健康一啲啦，咁想保持一啲健康嘅叫做体魄啦。咁除咗行山之外呢，仲可以讲下呢一个。咁 样 呢一排咧，又因为大家惊有肺炎啦，就少咗去 gym room 啦， 嗯， 或者都唔开啦嗰啲健身室，嗯、无论系 因 为 好似人群聚集咁样嘛， 系 你又屈埋喺嗰个室内嘅地方，嗯、即系呢个我都系会有谂过，咦系嗰啲地方会唔会即系容易啲造成一个嘅媒介咁啊传播啲病毒？我都有谂咁样谂过 嘅。系啊，所以康文署都将辖下嘅一啲公共体育设施啦，譬如健身室啦，同埋呢个泳池咧都关闭咗。 羽毛球场嗰啲都冇啦。 咁、你可以喺屋企咧试下做呢五种嘅运动啊，可以徒手做得到嘅，咁、都系可以 keep 到大家一个强健啲嘅体魄啦。咁第一个就系、是。老土都要讲啦，掌上压啊，掌上压咧就唔好以为我喺度讲笑啦，其实掌上压咧系一个超好同埋都几高强度嘅训练嚟嘅，利用自己嘅 body weight 啊，即系自身嘅体重啦，徒手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咁啊，做嘅时候要正确啦。咁啊，网络上边好多片都系正确教你做掌上压嘅。咁啊，自己上网睇一睇啦。咁啊，佢都。有讲话做掌上压咧，就通常做四组嘅，每组就12至15下咁啊。组与组之间咧就休息60秒咁样，咁啊不断重复练习咁样做就得噶啦。啊，第二样就系深蹲啦。啊，深蹲嘅好处咧，亦都唔使喺度咧啊，逐一同大家讲。不过咧，好多朋友咧做深蹲嘅时候咧，都会咧做错咗姿势咁样，咁又系啦啊。最好的姿勢咧就係個站距，即係企喺度嘅位距離咧，係同自己嘅肩膊啊個寬度咧係一樣嘅咁樣，腳尖咧就稍微咧朝向外，自然一啲嘅姿勢，咁樣雙手又放胸前或者咧雙手就懟前咁樣啦，咁啊盡量做到平衡一啲就 OK 噶啦。咁深蹲又係做四組，每組12至15下，咁啊組與組之間休息60秒。 深蹲都好攰噶，其實，即係有陣時候要 hold 咗個動作咧，哇！你唔好話嗰啲動作都搞到你啲啲。肌肉咧几酸嘅，做完之 后，咁啊做完掌上压，做完深蹲咧，你可以 都攰啦， 仲有力嘅话，做埋平板啊，平板支撑系啦，咁就锻炼你 攞个 pad 出嚟先，平板 核心嘅肌肉啦。好多朋友都话，喂，想有腹肌咁样，唔系笑到有腹肌或者咳到有腹肌啊，就系咧啊，试下做呢个平板支撑咁样。咁啊，平板支撑又上网自己睇下。究竟有啲咩正確嘅姿勢啦？咁啊喺心機又好難教到大家。 Office 做唔做到嘅呢一類嘅動作？ 深蹲可以做嘅。 深蹲可以做啦。 深蹲可以做啦。掌上壓就要揾啲寬闊少少啦。 搞笑啲咯，如果啲 office 嗰度做掌上壓。 可能有啲 office 都有啲 gym room 嘅，唔知係咪有啲 希望 meeting room 可以開放俾啲員工。晏晝嘅時候，譬如食完飯咁樣，又唔好周圍去咁啊，做一下一啲咧。轻强啲嘅健身嘅动作啦，可能都帮到大家嘅。咁啊，今日讲住三样先，仲有两样咧，都系俾大家强健体魄用嘅，留待听日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大家都知啦，而家咧学生咧就系仲系放紧假，所以路面咧都系非常之正常啦。咁啊，平时一早出现嘅车龙咧，呢个时间咧都冇噶。咁都系攞个道路工程咧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永泰道噶，咁由于有水管更换工程啦，咁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嘅。 咁啊，交通嘅情况暂时系咁啦嘛。Didi 啦，上个星期就放假新年啦吓。咁啊，新年虽然冇去边度玩，但系都留时间喺屋企多啲，系咪 啊？系啊，都喺屋企啊，攻打下四方城咁咯。 哦，系啊，你好嘅原来。 以前咧年轻嘅时候比较好啲，咁但系自从咧我生咗个仔之后就少 哇 少打好多，因为要多啲时间去照顾佢啊。 依家仔大咧就复出啦，系咪？ 系啊，复出啦，讲得啱。 19年之后再战江湖啦，而家谂住。 冇错啊， 系啊。咁啊，依家打翻有冇生疏咗啊？ 会啊，有生疏咗 啊，系咪啊？ 系啊，同埋技术都不精啦。 哦，咁啊练习啦，要操翻嘅，同头先讲嗰啲掌上压一样，打牌都要经常练习。如果唔系咧，转得唔够快， 有陣時明明食糊都睇唔到 嘅，係冇辦法啦，足不出户咁啊！依個假期就比較特別啲啦，都係喺屋企或者啲好親嘅人屋企度玩咁咯。 嗯，係啦，咁啊最緊要又保持住衛生啦，係咪？ 係啦， 打麻雀都要打衛生麻雀啦， 好衛生㗎，我哋啲麻雀。 最緊要就係咁啦。好啦，係唔該曬 Didi 啦 嚇 ，Didi。 好，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就要問下喺出邊嘅 Barbie 咯。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你好啊，出边嘅天气点啊？今日冻唔冻咧吓？ 我觉得咧，如果相比起琴日啦，或者系上个礼拜咧，其实今日咧稍微系冇咁冻嘅。咁但你话系咪唔冻咧？其实都唔系、哦。咁今日咧，即系行出嚟室外嘅时候咧，都觉得系清凉嘅。咁、不过咧，就胜在咧，因为咧而家就开始有太阳啦，咁所以咧就而且冇乜风嘅，咁啊。所以就其實會令到呢種清涼嘅天氣咧，就唔會變成寒冷咯。咁、因為如果咧企喺室外咧，即係大風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凍啦。咁但係咧，好彩今朝早咧就幾舒適嘅。咁而且咧就呢一種天氣咧，原來咧如果你企近啲樹木啊，或者係啲矮嘅樹咧，特別係、你會聞到一陣咧。好舒服嘅清新嘅灌木味㗎喎、 哦。 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係唔知係咪因為其實個潮濕方面都有少少咁嘅感覺，因為行出嚟我唔覺得好乾囉、今朝早。係啦，咁所以即係有少少聞到啲花草樹木嘅味道啦，頭先我經過公園嘅時候。咁啊，另外就見到今日呢明顯啲人呢都仍然係著緊厚衫嘅。因為往日呢即係有啲人可能都會睇下天氣先出門口啦咁。咁如果見呢個溫度稍微比起之前呢冇咁低嘅時候呢，就可能著少件大褸啦。咁但係今朝早呢我自己經過見到好多人呢都仲係戴緊冷帽啦，同埋著緊厚嘅羽絨服囉。即係都係好臃腫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其實係叻嘅，即係著定多一件。寧願晏啲拎就好過著少咗衫唔夠暖咯。 啱啊！咁啊，呢幾日咧就係相信大家咧都盡量留喺啲人少嘅地方，或者留翻喺自己屋企玩啦。咁、你自己譬如女女咁樣，有冇啲多啲嘅活動俾佢玩？而家學又唔使翻啦，係咪？咁啊，啲小朋友幾歲小朋友有冇啲咩活動安排俾佢啊？ 嗱，因為咧我都唔敢帶佢去得遠啦，咁所以咧最多都係去一啲空曠啲嘅，譬如公園啊咁樣咧。咁但係都依然係戴住個口罩咧，就進行一啲咧低運動量嘅活動嘅啫，即係例如上滑梯啊、打鉛抽咁嘅啫。因為我都唔夠膽去咁遠，咁同埋就自己校定佢本身學校應該下學期學嘅嘢咯。 咁啊係，以前都係教書嘅，咁啊你教佢最穩陣啊，係咪先？好啦，唔該曬 Barbie， 咁啊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轉頭見，拜拜。咁啊，戴住口罩咧做运动啊，都唔系话咩嘅，真系辛苦噶。 系啊，除非你系戴嗰啲训练嘅口罩咁样。 系咯， 但系训练嗰啲口罩又唔可以叫做抗菌，所以都大家要谂下点样做运动 keep 住个 body 啊呢段时间都 系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噶。咁啊，晚上有一两阵雨，咁啊，夜晚可能要拎翻把缩骨遮出嚟先得啦。 系啊， 所以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所以咧 ，Barbie 都话出边咧可能有少少湿嘅感觉噶吓。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稍凉，风势颇大，以及咧有几阵雨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咧，随住英国脱欧咧，真系有好多咧相关嘅消息同埋报道啊！不过咧，可能有啲焦点咧，我哋系觉得好有趣味，但又忽略咗嘅。 是啊，而家呢一轮嘅关于脱欧嘅报道啦、都系集中咗喺保守党啦，因为佢哋赢咗嘛，特别是系首相约翰逊身上啦。咁、但系其实同时咧，即系上一次输咗俾佢嘅工党啦，即系上次选举咧都输得几惨嘅工党、就而家系得翻202席嘅，即系喺650个国会议席里边咧，即系得翻202席。就喺60个选区咧，其实都输咗嘅。咁所以啲即系大家好似唔好记得工党咁样啦。工党咧，其实而家佢哋咧就系、选紧个党魁出嚟。咁佢哋呢个选举过程咧就比较复杂啲嘅。就到真系有结果咧，其实系4月4号。而家咧就有4个候选人出咗嚟。咁佢哋就做紧啲拉票嘅活动啊。辯論啊咁樣啦，咁就會由2月 即今個月稍後開始投票啦，就投到係四月嘅。 嗯， 咁所以嗰個過程係比較長嘅。咁但係咧就一路咧，大家都唔係好再見到佢哋啲消息啦，因為始終咧都變咗係一個係即比較細啲嘅反對黨 太多其他消息鋪天蓋地 啊 嘛。 係啊，咁但係即係佢哋個辯論裏面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係即係冇乜新意啊！你輸咗咁慘之後咧。即大敗之後咧，都冇一啲新嘅理念出到嚟咁樣，就一直都個報道好少嘅。咁但係最近咧就啱啱嘅啫，即琴日啦，其實係啲報道就提到咧，係其中一個候選人咧，即一個女候選人叫做 Lisa Nandy 咧，今年40歲嘅啫，佢做咗國會議員咧就10年嘅啦。就有一個提議出嚟咧，就變咗咧成英即。英國的報紙基本上全部都集中了報道佢呢一個提議。 嗯，有乜咁巴閉咧？到底呢個提議？ 呢個提議咧，其實就唔係話做啲乜嘢，而係話應該唔做啲乜嘢。 哦， 因為大家記得咧，即、就、係、是、英國英女王咧，就每年咧就新年啦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授勳名單出嚟噶嘛。咁呢個就叫做大英帝國的授勳，即係啲大英帝國的勳章啦。咁我哋香港人都有啲應該有啲記憶嘅，就叫做 OBE，OBE 其實係個統稱啦。咁就有 MBE，OBE，CBE，KBE，GBE 就好多款嘅。咁但係其實咧後邊咧，即係如果大家 sometimes 就 British Empire，即係有 BE 呢兩個字嘅。咁呢、這個。Landy 咧，佢個提法就係話：喂，其實而家即係英國都一個新嘅身份啦，就即係再唔應該咧，就再黐住大英帝國呢幾個字啦。 即係甩咗個 BE 兩個字啦，應該。 冇錯啦，佢就話因為以前咧，其實就算係即係頒翻俾英國本土嘅居民啦，都有啲唔接受嘅。咁佢就舉個例咧，佢話2003年嘅時候咧，就有一位詩人啊，這個就被稱為英國。戰後50個最出名的作家其中一個嚟嘅，叫做 Benjamin 啦，Savinier， 佢叫做 Savinier， 佢自己咧就係牙米加瑞，就係英國人嚟嘅，就係正正式式英國人嚟嘅。咁佢喺2003年咧就授勳名單上高咧，佢有份嘅，即係俾個 OBE 佢嘅。但係咧佢就話對唔住啊，我唔要啊。 點解啊？唔通關個名事真係？ 係啊，真係關個名事。佢就話即係 British Empire， 即係 Empire 呢個字咧，帝國呢個字咧，令佢有好多即係一聽到就有好多唔好嘅聯想啊。就係即係佢就講到咧，就係上一千年嘅侵略啊，嚇啲暴力啊。咁樣，因為即係英國始終強盛嘅時候咧，都係周圍打人哋侵略噶嘛。咁佢就覺得其實呢個 empire 呢個字咧，佢好唔中意，所以你俾我都唔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Lisa 啦嚇，即係佢個提議咧就話不如咧我哋取消咗佢啦。然後咧就佢就冇講話應該點樣叫，咁可能以後就叫做 MUK 啊、OUK 啊咁樣都唔定啦。 OK， 係咯，改翻做 UK 咯，原來啲 Kingdom 咧冇乜衝突咯，冇乜 Empire 嘅意識咯。 係啊，這個或者都講下佢哋呢個選舉啦。其實工黨咧就工黨佢哋呢一次即係再講話。是有4個候選人，四個裏面有3位都是女士來的。 哦，是啊，我還以為女士應該是比較少一點見 的。不是啊，現在澳洲其實呢很多是女的領袖呢，是陸陸續續這樣是脫穎而出的了。那這個 Lisa 是其中一個啦，但是呢就是英國的博彩公司呢就覺得即係佢贏個彩數就即係唔係咁大嘅啫，個贏面唔係咁大嘅，就反而呢就會是即係、工黨咧本應咧就負責緊，佢哋叫做影子啦，即係影子內閣大臣係負責搞脱歐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佢都係應該要負幾大責任嘅。工黨輸咗，咁呢個咧係呢個就是男士嚟嘅，咁佢叫 Stemma。就佢嗰、那個即係博彩公司開出嚟嘅盤口咧，就佢大先緊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我哋就要等到4月4日先至會知道工黨究竟選邊一個代替郭爾芬啦。 係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即係到時到底呢幾個月之間有冇啲咩變數而令到佢哋嘅人氣或者係佢哋嘅支持度咧都可以提升咧，就真係要睇佢哋到底咧喺呢個競爭裏邊咧有啲咩宣傳策略啦，或者有啲咩新政策咧係可以咧吸引到大家咧去支持佢哋啦。

一首嘅作品系陈柏宇，歌名叫做《本能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早上亦都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今日咧会去到21度左右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亦都颇大，以及有几阵雨。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啦。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发起针对非紧急服务的首阶段罢工行动，预计3000名来自普通科门诊和专职医疗等的会员参与。若果当局不回应包括全面封关等的诉求，会再动员另外6000名会员，星期二至星期五罢工。工会就行动影响病人致歉，形容是迫于无奈。医管局话，今日将会启动重大事故协调中心应对罢工行动，亦都已经开始调配非紧急服务，确保足够人手维持紧急服务。行政总裁高拔升呼吁员工不要罢工，否则会影响病人服务，以及令到其他同事百上加斤。至于会不会对罢工的医护人员秋后算账，他说员工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连续第二晚有人在美孚巴士总站附近聚集，反对政府计划将附近的饶宗颐文化馆改作为检疫中心。警方说有暴徒在美孚巴士总站附近集结，其后冲出马路，并以垃圾桶和纸皮箱等的杂物堵塞行车线，又以喷漆涂污银行外墙，在行人天桥向马路的警车投掷木凳等的杂物，严重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警方又说暴徒连续两晚在美孚一带违法堵路和破坏设施，危害市民人身安全，滋扰居民生活，严厉谴责暴徒的违法行为。英国伦敦南部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男子击伤两人之后被警员开枪击毙，其中一名伤者有性命危险。警方在疑犯身上发现假的爆炸装置，相信是与伊斯兰分子有关的恐怖主义。报道说疑犯20岁，曾经因为恐怖主义罪行判监3年多，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出狱。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现场位于斯特雷特姆区的购物街。上载到社交网站的片段见到警员用枪指向一名倒卧在地上的男子，目击者说一个手持大刀和胸口有银色罐的男子被警员追截，其后听到3下枪声。案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多架救护车赶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警方说现场还有另一名女子受轻伤，相信是警员开枪之后被玻璃割伤。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城作客0-2不敌热刺，在积分榜进一步被榜首的利物浦抛离。 曼城早段形势占优，但跟道简上半场射失12码，加上换边之后冇几耐，新增高两黄一红被逐，形势逆转。熱刺新加盟的貝雲積63分鐘為主隊先開紀錄，孫興敏71分鐘再下一城奠定勝局。熱刺取勝之後25戰37分升上第五位，落後第四位的車路士4分，曼城51分繼續排第二，落後利物浦22分。另一场比赛，阿仙奴作客同班尼踢成0-0，阿仙奴31分排第十，同分的班尼排11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清水湾道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翻农场道方向啦，跟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啊，去翻农场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车多。咁隧道方面咧，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喺大埔林村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啦，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卢克天行者嘅故居究竟喺边度？ 唔系喺遥远嘅银河系，而系喺地中海嘅特尼斯。 电视节目《型男型女》今集飞到地中海南岸，深入特尼斯沙漠，带你走进星球大战的拍摄场地，仲会认识单凭双手挖见洞窟的当地奇人。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朝头早嘅7:37嘅时间，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欧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啊，国际新视野今日讲喺呢一个咧，关啲学生歌事嘅。咁我同你成长嘅年代咧，都有体罚噶嘛。 咁直到一日咧就老師就唔俾再罰學生啦，特別喺肉體方面啦。 我唔知幾時開始，我都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即係譬如打下手板啊，即係或者罰你跑圈啊嗰啲，呢啲都算係一啲體罰嚟嘅。原來即係我哋成日係諗住，哇！一定係打手板啊，打 pat pat 啊， 跑圈嗰啲都係體罰。 係啊，原來咧跑圈都係體罰嚟。今時今日咧，就有啲地方咧仲有體罰嘅。 咦？咁體育老師話？大家跑五個籃球場咁， 咁嗰啲唔係罰嚟，大家共同一起做一下運動嘅啫。 呢啲位啫，好危險 嘅，係啊。咁啊，台灣澎湖有一個中一嘅學生咧，叫小壯啦。咁啊，小壯咧早前因為咧就冇交齊功課，咁啊俾老師咧就罰心津啊，就係頭先我開麥嘅時候講嘅心津， 當責罵啦， 係啦。唔係真係做心津，做500次心津。佢嘅爹哋媽咪咧得知情況之後咧，認為咧該校嘅老師做法係侵犯咗兒子嘅身體權啦，同埋健康權啦，同埋人性嘅尊嚴等等啦。咁啊告上法庭，啊真係告得入，要求校方咧就賠30,000蚊嘅，即係台幣啦，咁大概7,800蚊嘅港紙咁樣咯。咁你都估唔到，即係心津咁樣。做愛嚟做懲罰咁樣喎，咁首先孤物論即係體罰點樣都係唔啱啦。咁因為教好嘅小朋友，依家文明嘅年代有好多方法可以教好嘅小朋友噶嘛，咁就唔需要透過體罰。不過心津500次咧，確係太過瘋狂啦。其實有幾攰啊，心津500次仲要咧唔止喎，睇翻啲內文 做唔到啦。 係啊，仲要咧今日咧就3500次，如果听日唔交咧就罚企8个钟头咁样。八个钟， 咁你企八个钟，一日得24个钟，其实消耗咗佢1/3嘅一天噶啦。 系啊， 八个钟冇意思咁样。 啱啱就系、是由翻学企到放学咯。 系咯， 不过我哋细个都成日有阵时有啲同学曳嗰啲同学，基本上日日翻学都要罚企。你有冇试过有啲同学系咁啊？ 都有。 就话一朝头早翻学。 企喺门口咯，系啊，企喺门口， 或者企翻自己嘅位咯。 即系你问我咧，其实企喺门口咧，我以前咧有啲曳嘅同学咧，真系俾人罚佢企喺个课室外边个门口嘅。 系系。 咁其实嗰阵时我已经有个迷思噶啦。嗰、个同学唔想上堂， 系 佢曳嘅。好啦，你罚佢企出去呢个课室外边 睇风景，系啦。 其实对佢嚟讲，对佢嚟讲啊吓。是百利而無一害，佢又唔想上堂， 系又唔使对住你， 系啦，佢又唔使对住你，又唔使对住成班同学，佢又自己望风景咁 样，系啊， 即系帮唔到件事咯，同埋只会助长咗佢嗰种嘅气焰。 所以依家人大咗咧，你会觉得呢啲惩罚肉体上嘅惩罚咧，真系未必可以教好一个细路仔嘅。但系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有好多呢啲嘅，即系罚抄啊，即系罚抄抄到手软，我真系有好试过好多次啦。即系我以后不、上堂不倾偈咁样先算啦，抄500次、其实冇帮助嘅、即系佢谂住透过，即系老师谂住透过啦，罚抄500次，你以后不倾偈，咁你就不倾偈，即系痛定思痛，其实未必会 work 噶嘛， 系啊， 同埋冇乜关联， 同埋可能会增加咗嗰个小朋友嘅仇恨嘅， 系啊，所以都劝下啲老师就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教育嘅方法啦，唔好讲惩罚啦。 而家好多时咧就系发现，例如上堂即系倾偈咁样啦， 上堂倾偈 就唔会话你罚抄500次，我上堂以后不倾偈咁。 系啊， 而家做法通常咧都系，不如你小息嘅时候你过嚟，唔系罚佢嘅， 系啊， 千祈唔好罚佢，就问下佢啊，点解你要倾偈啊？你最近系咪又唔开心啊？你系咪好闷啊？即系要由佢个小朋友嘅心入边嘅问题，去到帮佢解开佢嘅结啊！ 所以老师都是伟大的、 啊、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老师，我们成长的过程的老师不是不伟大、不过 现成一些方法 暴躁一些，我只能够说 都有些斯文的， 是暴躁一些，對對對，有时候都会动手动脚， 教学方法又不同， 原来我成长里面我都记得有些老师都真的很喜欢动手动脚，这些都成为我儿时的阴影。會不會因 為男校的老师就对着学生呢 是 放胆一些的，即系如果一个男校， 放胆啲咁打系咪？ 一个女校入边有个男阿 Sir 咧，就斯文好多嘅。 唉，系啦，都真系唔知道啊吓，可能都关读男校事啦。咁啊，睇翻呢个澎湖嘅例子先啦。咁啊，澎湖地区咧 的法院呢就审理这个案件。咁啊，因为原告咧就无法明确指出咧老师体罚导致身心健康受影响，咁啊诉求咧就被驳回啊。原告上诉咧，再上诉去到高雄嘅高等法院嗰度， 嗯， 咁先要作出呢个裁判咯。咁， 嗯， 你又发现呢啲事件啊，原来仲有发生，即系体罚学生嘅情况咁样咯。 嗯， 咁啊，希望啲老师都忍下手啦。 啊， 有時啲學生又係曳嘅，係 啊， 啊，有陣時都爭唔落嘅， 係爭唔落嘅。 係，不過就唔好用呢啲方法咯。 學校又嘗試下諗多啲咯。小班教學其實係其中一個老師真係可以用多咗時間去到分配俾每一個同學仔嘅一個方法嚟嘅，係咪先？多啲傾咯。 係， 小朋友又應該就係抱住一個心態，就係老師同我傾咧，我真係同佢傾。 嗯， 唔好覺得咧，即係大人行過嚟就一定係唔好噶啦， 或者系盘问你咁样，系咪？ 而家好少用盘问啊，呢啲唔会啦， 呢啲方法唔会噶啦， 唔兴噶啦呢个年代。 除咗犯咗啲严重啲嘅错咯，即系譬如你即系偷同学嘢啊，或者即系做咗打交啊嗰啲，就会严厉啲咯。如果唔系你，唉，都系冇交功课。 而家好多时咧都唔会用个曳字去到形容啲小朋友噶啦，啊，佢可能活泼啲，调皮啲啊咁。就形容咗佢噶啦，就会同佢倾咯。啊，我哋试下点样去到将佢嘅行为咧，就系，令到佢可以静翻少少，就唔会话佢曳，唔会话佢过度活跃咁样噶啦。而家大家都好小心嘅。 琴日同一位老师倾开偈咧，佢都话：嗯，虽然啲学生停课，但系自己都要翻学，所以嗯，教育工作者系值得我哋支持嘅，加油！ 有时候会想得很远，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手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有时候来不及沉淀， 岁月总是抛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的少年，狂奔的勇敢的 作品嘅周华健《少年》哦，咁多年咧，佢把声都系一样， 系好 风格都系咁样。 华健吓， 好嘢， 华健， 厉害厉害厉害！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可以先讲下咧，关于武汉疫情点样影响啦。不同的场地开放啦，仲令到咧一啲球会咧可能要喺中立场嗰度踢波啦。讲紧咧就系港超联嘅球会杰志咧将会出战咧亚协杯嘅附加赛，咁啊次回合主场嘅赛事咧定于今个月嘅26号咧就进行嘅。不过就因为康文署嘅场地咧，都未必会再开放至近期，咁啊因为延长到17号先开放。咁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其实好多嘅譬如青英杯嘅赛事咧已经延期㗎啦。下个星期日嘅高级组银牌决赛咧亦都未必如期举行㗎。咁本地嘅赛事咧可能就由足总啦同埋咁多个球会就要協调赛期。但係涉及外队嘅叫做足球比赛咧就难啲处理啦。譬如咧杰志咧将会出战呢个亚协杯嘅附加赛啦，咁啊首回合咧19号举行啊，由杰志作客啦，咁次回合咧翻到主场啊，咁啊翻到主场嘅话咧，如果唔可以喺康文署嘅场地嗰度踢咧，就可能要喺中立场嗰度作赛啦。咩叫中立场嗰度作赛咧？即系唔喺香港踢，要喺马来西亚踢或者泰国踢，咁就呢个系中立场啊嘛，即系对嗰队球队，咁就唔可以喺香港踢咯。即系杰志本身就 大家都作客咯， 系啦，即系就冇咗一个主场嘅优势。咁啊，杰志嘅领队啊，或者叫做队长，亦都唔系好想啦。不过就都系有少少礼计啊。关于呢个武汉疫情，有阵时都会影响到球赛嘅进行啦，以至球赛咧举行嘅地方嘅进行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喂，武汉疫情咧，除咗影响咗譬如足球嘅比赛之外啦，其实连埋呢啲 Formula E 啊，即系嗰啲电子方程式咧， 搞咗好几年 嘅都有影响啊。咁最近三亚站啊宣布延期啦，4月举行嘅 F1 中国站亦都咧就好大嘅机会咧会系受到影响噶吓。今日见到咧，即系主办亦都宣布啦，咁啊同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咧就三亚市政府咧就沟通过啦啊，咁啊 FIA。中国汽车联会以及地区合作伙伴决定不会如期在2020年3月21号就举办比赛嘅。咁虽然只是用上不会如期举行比赛嘅字眼，咁但外国嘅传媒亦都相信咧，等同于咧就系取消噶啦，系啦。咁因为改期亦都唔知道改到几时吓，先至可以复办。咁另外咧就系 Formula E 啊，亦都喺今季亦都即系因为好多嘅事件啦，咁延期啊，又取消啊，咁样去到而家咧，咁佢哋都再次发表声明，就系正在密切留意咧，就系不停演变嘅事态，亦都指出啊，会检视下赛程嘅，咁会尽一切办法咧，就保护车坛同埋公众嘅安全咧，亦都系佢哋要考虑嘅一样嘢嚟嘅。 咁所以都要留意住啦。好啦，讲啲开心啲嘅消息俾大家听下啦。咁呢位球员大家要认识一下啦，德甲嘅球员啦，挪威嘅焦点新星啦，夏兰特啊，咁去咗咧呢个多蒙特之后咧入波未停过，咁大家如果中意睇德甲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一位球员，因为真系好劲啊！睇到佢咧，哇，疯狂咁样入波啊吓！结果咧，今次就担任正选啦，即系喺为到多蒙特，结果佢咧踢咗76分钟咧就梅开二度啦，加盟咧3场多蒙特嘅比赛咧，录得超级恐怖嘅数据啊！上阵咧133分钟咧射门8次，入咗7次。 是射八次球入了七球，哇，命中率真的相当之高，简直犹如一个顶级的射手。而且呢这位夏兰德呢其实很年轻的，好像廿岁都不够，这样看一些资料。 好阴功，有名叫夏兰。 是啊，夏兰德。但 这波好的，这波好的。 厉害，133分钟攻入七球。有没有机会在季中转会都拿到神德甲的神射手，即密切留意住这一位呢，啊，入球机器，啊。转个角度当然要讲英超啦，看到利物浦呢，啊，所向披靡，啊，大扫修咸顿4-0。如果呢没睇波斋睇入波嘅朋友仔呢，你真係要睇啊穆罕默德沙拿呢真係非常之好嘅踢得。亦都有好明显嘅技术击到对方啦，啊。即係三叉击真係踢得好好。文尼啦，咁呢个费明奴啦，再加沙拿呢，简直呢係发挥得游刃有余。利物浦赢波之后呢，以25场的英超24胜1和的73分的佳绩呢，继续改写緊欧洲五大联赛历史上的开季最高得分纪录。更重要的呢就是遥遥领先了曼城22分。咁仲要未计即係曼城仲要输埋俾热刺咁样。 对，输埋俾热刺。咁同埋呢即係利物浦今次都已经平埋就係之前曼城最好嘅叫做主场不败纪录。 对啊，所以都厉 害。 厉害啊，应该提早封冠呢就毫无悬念啦。好啦，最后转个角度啊，又睇埋呢个祖高域啊，八度称霸澳洲网球公开赛啦，澳网啊，系佢啊威威啦，佢就系祖高域啦。咁啊睇到尽管咧对上五次咧同祖高域啊交手取得4胜1负啊，讲紧咧就系另一位嘅对手啦，就系嚟自奥地利嘅黑星啊迪安啦。咁但系迪安都系最后唔够抽啊吓。抽擊個抽係啦，咁，所以咧就俾阿祖高域贏咗啦。咁啊，澳網咧近五屆嘅男單冠軍咧，2020年即係今屆咧就係塞爾維亞嘅球手祖高域啦，2019年都係祖高域啊嚇，2018同2017年咧就係費達拿，咁啊2016年咧都係祖高域啊。咁啊，祖高域都覺得澳網咧就俾到佢好大嘅動力啦，亦都佢都賽後都有讚對手嘅。即係讚呢一位26歲嘅新星迪安啊，佢話咧，你嘅職業生涯咧仲有好多時間嘅， 啱啱開始啊， 係啦，我肯定咧你可以贏到大滿貫嘅，不過今次咧我贏咗先啦，冇計嚇咁樣，咁啊有安慰迪安，咁見到祖高域嘅有陣時咧球品好咧，球技又好咧，真係喺網球場上邊咧成日都睇到好多君子嘅對決。即係譬如祖高域上一 round 咧對費達拿咧，佢都知道費達拿係大傷或者大病上陣咧，佢賽後咧佢都會走過去同費達拿講，哎多謝你啊咁樣啊，你就算生病你都繼續應戰咁樣咯，咁亦都冇改個賽期咁樣。咁今次又勉勵一位年輕人咧，26歲嘅新星啊迪安咁樣，咁覺得啊祖高域越嚟越有大將之風，即係舊時就大家都係將焦點放喺拿度同埋放喺費達拿， 係啊， 依家就。真係做高， 而家變咗三巨頭喎， 係啊， 即係網球界上面三巨頭。其實有陣時網球員發揮咧，唔單止淨係講佢自己本身個技術啊，攞過幾多獎杯啊，佢當日嗰個狀態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關鍵。即係費達拿即係輸咗俾祖高域之後咧，咁啊澳網啦，咁好多人咧都已經話到啦，喂係咁啊祖高域就贏咗啦。都已經都好似望到咧，佢攞住半隻耳仔咁樣，個杯嘅半隻耳仔啊，咁而家咧就已經順利攞埋呢一個嘅澳網啦，咁相信好多人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係實至名歸嘅，始終咧佢係一位咧睇數據啊，都係真係贏到開紅嘅球手嚟嘅， 係啊，真係網球真係好睇啊，風起雲湧。 首歌曲啊 ，Tones and I，Never Seen the Rain。 766日元108.41，瑞士法郎0.964，澳元0.669，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9.09美元，卖出1589.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咁车行到南过海咧都系比较繁忙。咁而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啦，柴湾嘅永泰道啊，由于有道路工程，咁永泰道西行啦，去东区走廊方向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啦，朝头早8:07，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们，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 Barbie 林慧。 早晨啊，彭仔。 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吓，咁啊喺今朝早咧，我哋直播室当中咧嗰、那个天文台嘅告示板咧，好咗啲啊，好过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咧又有呢、這个即系啲。黄色啊或者红色啊嗰啲火灾危险警告啦、然之后又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啦。咦今朝早呢礼拜一返到嚟呢见到咦没有了。咁即係话呢唔使挨冻啦。咁而家呢都17度嘅温度，咁就唔算话好温暖，咁但系咧，总比上个礼拜嚟讲咧，就回升咗好多咯。 系啊，而且咧，今日咧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都系咁嘅，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晚上就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咁啊记得带遮。 咁啊，现时嘅呢个相对湿度咧系81%嘅吓，补充翻先啊。咁啊喺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底下咧，即系大家当然咧都系去注意自己嘅个人卫生啦，屋企嘅卫生啦，出街嘅时候亦都会系顾及到咧点样保护自己啦，又或者咧。亦都係，如果唔知自己有冇即係有冇病或者有冇傳染到俾人咧，就最好就要防範一下，要阻止一下。咁喺呢一個嘅生活當中咧，呢一輪咧有冇啲咩嘅特別嘅發現咁樣咧 ，Barbie 你？ 我发现大家就真系多咗好多关心别人嘅举动嘅、即系例如可能系搭 lift 咧，平时啲街坊街里咧都冇乜两句喎。咁但系呢排咧大家见到即系大家嘅口罩嗰个品牌唔一样，个形状唔一样，又会讨论下，你嗰只好似几好、 是 你嗰只又几好似戴得你几舒服咁、样咯。 即系街坊街里见到嘅时候， 多咗偈倾真系。 我想讲咧，类似有一个嘅发现咧，就似阿 Barbie 你讲嘅呢一种。狀況，不過咧就唔係發生喺我本人身上，而係咧即係喺街上。雖然咧即係依家疫情咁樣咧，但係我都有出下街咁樣。咁喺街上咧都有一個小發現咧，就係呢一個疫情底下咧，大家即係尤其是啲街坊街里咧，見到面咧多咗講嘅咧，一定會係話：喂，你揾到幾多個口罩啊？咁樣。咁我聽過一個。即係都幾有趣嘅嘅情景咧，就係、有兩位女士啦、姐姐啦嚇，啲、姐姐、哥哥、姐姐嗰啲姐姐啦，就互相問候啦。咁然之後，喂，你有幾多個口罩啊？我有兩盒啊，我尋日揾到。跟住咧就讚佢啦。另一個就哇，你真係好叻啊！ 我自己都發生過類似嘅情況啊。我有個朋友係揾咗一啲消毒洗手液啊。咁然後我就哇，你好犀利喎！你揾到消毒洗手液咁啊！ 即係依家咧。是哇！你真系叻啊！你真系本事啊！嗰啲系用咩嚟到计算咧？就睇下你有几多嘅卫生用品啦、口罩啊，呢一个酒精搓手液揾到啊，咁样啊，咁啊真系咧叻叻住你啲真系啊，咁啊几得意嘅对话嚟嘅，咁但系就亦都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大家都其实心情咧都系唔好过嘅，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有一啲生活上面嘅细节啊，或者有啲嘅小片段咧，都可能会令你仲有一点嘅会心微笑嘅，咁希望大家都系要保持呢一种嘅正能量。量嘅精神捱落去，我哋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彭仔请嚟咧。在电话旁边有来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的。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是啦，咁啊先来就想跟大家看看欧盟方面，是吧，欧盟的统计处好像有些数字跟经济活动有关的数字公布了。 冇 冇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過咧，就分別有美國啦同埋歐洲咧，就公布咗佢哋嘅第四季度嘅 GDP 嘅。咁啊，睇翻歐洲先啦，因為歐洲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佢第四季度嘅 GDP 咧都幾弱下嘅。我哋見到咧就按季按年咧分別咧只係上升咧 0.1% 同埋 1% 嘅啫。咁啊，兩個數字咧都低過市場預期嘅。咁啊，歐元區經濟喺第四季轉弱咧，最主要係因為法國啦同埋意大利呢兩個歐元區嘅主要嘅成員國咧個經濟轉弱導致嘅。咁啊，睇翻佢哋嘅通脹啊，喺當地一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率咧，就由12月份嘅 1.3%， 冇錯係回升上 1.4%。咁就 1.4% 嘅通脹率嚟講嘅話咧，依然咧係遠低於歐央行所定落嚟嘅2% 嘅通脹目標嘅。咁所以從呢啲數字反映到咩咧？反映到咧歐元區經濟咧實在咧係曳嘅。咁啊，再加埋咧面對住個疫情啦，對個疫情嘅擔心啦，咁啊避險嘅情緒高漲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我哋見到歐羅個匯價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出現咗好強烈嘅反彈。咁啊呢個俾我一個咩嘅感覺咧？俾我感覺咧就話當歐羅跌到落去靠近啲1.10美元咧，就似乎咧已經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啦。咁啊唔少嘅實質嘅用家咧，亦都好即係等待住去買歐羅，俾我呢個咁嘅感覺。 即係一跌就即刻吸納啦，咁 啊。係啦，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明白嘅，因為咧歐元區喺過去一年咧，就算你話面對住中美嘅貿易嘅最嚴峻嘅情況嚟講嘅話咧，佢每月嘅平均都能夠咧係有大約係講緊200亿欧罗嘅貿易嘅盈餘嘅，佢嘅盈餘係相當之理想嘅。咁所以咧，當海外嘅人要買歐洲貨嘅時候，咁佢一定一定要以歐羅去支付，咁所以如果每個月有咁龐大嘅歐羅嘅需求嘅話，呢個係解釋咗點解歐羅一跌落嚟咧，就有咁大量嘅需求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哇！如果 係 咁講，長遠嚟講，其實即係佢都應該幾硬淨嘅喎。如果係嚇，即係經過舊年嗰啲貿易都係咁， 我哋要留意住嗱。你講得啱啊，彭姐，因為舊年嘅貿易咁嚴峻，都可以做到咁高嘅貿易盈餘。如果今年中美貿易係個摩擦係減少嘅。咁再當然咧，加埋個疫情，如果係能夠改善嘅，咁其實對歐羅嚟講係會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 咁講開啲疫情啦，因為而家個疫情咧，似乎都未能夠係鬆懈啊，都係好緊張噶。咁呢一方面啊，對於嗰啲嘅，尤其是咧，即係好多啲航空公司咧，都已經唔再飛去中國啊，又或者有好多特別嘅安排啊。呢一方面對於啲航空嘅經濟，亦至到呢一個嘅燃油方面，會唔會都導致到好大嘅問題呢？ 會啊，咁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世界衛生組織咧就講咧，就話武漢疫情咧已經唔單止係中國嘅問題啦，已經係成為全球嘅緊急嘅事故啦。咁世衛咧更加建議咧美國啦同埋其他個國家咧就收緊個旅遊嘅限制嘅。咁佢嘅言論一出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美國三大航空公司咧就立即宣布咧就停飛中國嘅。咁而家咧已經先後咧有英國啦、加拿大啦、美國啦，咁話停飛中國。咁飛機減少，大家可以幻想。咁會對好多嘅燃油啊個需求啊，亦都會減少嘅。咁呢個亦都解釋咧點解上個星期五咧紐約期油價格咧就進一步咧就跌嘅原因。咁上個星期五我哋見到紐約期油咧就以51.56美元咧就收市嘅。咁而今朝早翻嚟亞洲市場咧，我見到個油價咧更加而家應該去到咧51.05美元嘅。咁可以話咧喺上個星期單係一個星期計算嚟講嘅話咧，油價已經係跌咗成累積跌咗成4.8% 嘅。咁紐約期油喺過去半年嚟講嘅話，我講好多次噶啦，喺呢個50美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支持，每次去到呢個位置都作出反彈嘅。咁即管又睇下今次去到呢個位置能唔能夠反彈。我覺得能唔能夠反彈都睇個疫情嘅啫。如果疫情再繼續擴散，再係更加多個航空公司要停飛嘅時候咧，咁可以即係可以睇得到咧，可以幻想得到咧，油價就可能要再進一步跌啦。 咁有機會見到50呢一個嘅數字嚇，咁後邊小數點之後點樣擺法咧就未知。好啦，咁另外既然都讲开呢个疫情啦，因为真系中国啦喺呢一个嘅股市方面啦，过完农历新年咯，今日咧就应该开始咧就复市啦。咁喺香港方面啊，以至到系外围一啲嘅譬如台湾方面啦，都已经咧即系有应声下跌嘅情况啦。咁一开翻呢个大陆嘅市重开嘅话，会唔会都一如大家嘅谂法咧，预咗佢都会大跌咧？ 嗱， 其實是的，因為大家都理解的了，因為面對住咁嚴峻的疫情來講的話，很難說今日上海股市重開不跌的。咁啊，個問題就跌幾多嘅啫？嗱，按照咧，我哋見到喺農曆新年假後嘅港股啦，同埋台灣股市咧，佢哋個分別咧係累積跌咗成 5.85% 同埋 5.1%， 即係上個星期啊。咁啊，而家市場咧估計咧，今日咧上海股市重開咧，大約都會以呢一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跌幅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哋關心嘅係咩咧？就話如果上海股市嘅跌幅係較港股啊或者台股啊要大嘅話咧，咁啊提防可能咧会即系会拖累咧环球股市咧作另一轮嘅下跌，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今日上海股市重开，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喺呢一度啦。 系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啱啱开始啦，咁嚟紧嘅呢个礼拜有冇啲乜嘢另外一啲海外方面嘅消息我哋需要留意嘅咧？ 有啊，咁喺星期二嚟讲，今日星期二咧就澳洲央行咧就会议息嘅，咁啊维持所有个货币政策不变咧系意料中事，咁我哋要留意嘅就睇下澳央行咧会唔会暗示咧喺今年里边咧几时咧系会作出减息，咁啊以而家澳洲嘅经济嘅环境，大家都见到咧个山火咧基本上都系仲未烧完嘅，仲喺度烧紧嘅，而家好似话越烧越接近咧，即系雪梨悉尼嗰个位置，即系越嚟越近嗰个位置，咁所以。其实是严峻的，不过现在因为大家在公布疫情的困难 就忘记了 没报道他的，其实他都很惨的，所以现在就大家都觉得就今年里面似乎澳洲都要减回一次利息的。另一方面来讲过在今个星期五我们见美国就会将会公布一月份的就业报告，这个都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最重要的重头戏来的。现在市场估计就美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就有机会增加15.6万名啦，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呢个将会较12月份嘅14.5万名嘅新增职位嗰个增长咧系要好嘅。咁如果个就业报告系理想嘅，咁当然咧可能会对嗰个美股啊可能会带嚟额外嘅支持啊，咁我哋即管留意住啦。 系可能特朗普都望系咁望，系因为可能对佢嗰个连任系啊选情会有啲帮助啊嘛，佢会咁谂嘅。好啦，咁今朝早啦，唔该晒阿温卓培啊，哇一口气咧同我哋咧都分析咗好多唔同的经济状况啊，咁啊留待星期三的时间咧，我哋再通话，唔该晒你，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港岛东联网总监陆志聪医生， 因为其实而家每一日咧，我哋都会见到有唔少嘅发烧啊，或者有上呼吸道感染嘅病人咧就走嚟嘅咁样，咁变咗咧就亦都收入院亦都唔少，成个联网咧每一间医院就包括埋我哋嘅普通科门诊啦，当然亦梗系包括咗我哋长洲医院啦，因为长洲医院就有个急症室，咁我哋都严阵以待，因为咧如果一个病房咧去到都80-90%啊，接近100%咧，其实同事系好辛苦嘅，病房都相当挤迫嘅，咁我哋基本上而家咧都好抱歉地咧，就啲病房都要加咗好多额外嘅床喺度，因为平时咧如果喺流感高峰期咧，其实已经病人好多噶啦，咁而家再加埋呢个肺炎。嘅事件咧，其实就那个压力就更加大，佢唔会话讲自己系咩风险，咁所以最重要喺第一站咧，我哋嘅同事咧，通常第一站系护士去负责做嗰个分流啦，就会将一啲比较高风险嘅病人咧，我哋会将佢即时摆喺一啲。发烧同埋高风险嘅一啲急症室嘅地方里边，有检查要做嘅，你要照张 X 光咪即刻照咯吓，或者系攞一啲嘢去化验嘅，咁我哋即刻做啦吓。咁如果情况系需要嘅咧，咁就要收入院啦。好，收入院咧就睇佢个风险啦。咁如果系属于个传染性个风险大嗰啲咧，咁我哋就会收入隔离嘅病房嘅。咁跟住就尽快做好个化验，目的系想尽快攞到个报告翻嚟吓。其实咧，如果唔系话个病情好差咧，其实最好系平时睇。睇开边个家庭医生，睇翻个医生，因为嗰个家庭医生咧就最熟你啊嘛。但系如果有怀疑， 或者覺得自己係急嘅，咁就梗係要嚟急症室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有嘢唔舒服咧，就變咗記住戴咗口罩先。如果真係有唔舒服咧，喺屋企都要戴啦。如果出嚟嘅一定要啦，無論你保障自己或者保障你身邊喺搭車又好，或者同你一齊嘅人都好，咁去睇醫生。咁跟住就醫生就會按照嗰個專業嘅判斷去處理啦。自從2003年之後咧，我哋釐定咗一個應變計劃。咁喺應變計劃裏邊咧，其中最主要嘅一個部分咧，就係有足夠嘅保護衣物。咁我哋咧就會跟翻人類豬流感最高峰嗰個使用量喺嗰度咧就成90，就所以有90日嘅貨喺度嘅。呢幾日啊特別就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咁個使用量咧係高過嗰陣時嘅。咁但係因為由於我哋係預咗90日咧，所以雖然而家個使用量係90咧，係啲個保護衣物咧開始緊張㗎啦。但係因為我哋係準備咗咁多咧，喺臨床喺醫院度醫護人員用咧係一定攞得到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然佢把声咧好惨情、好沧桑啊，但喺舞台上面咧，其实佢几搞笑啊，更加成日咧拿高个肚咧话俾人哋听佢好肥啊，年纪轻轻嘅 Louis Capaldi。 When you hurt under the surface, like troubled water running cold, well time can heal but this won't. So. 较早时间都嚟到我哋嘅香港演出啊 ，Louis Capaldi 呢个礼拜占第三位。Before you g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喺我彭仔心目中咧，一个最完美嘅早晨咧，就系当每一朝早我翻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嘅时候，见到咧我所有嘅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系最完美、最 perfect 嘅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所以今日都算系一个几完美嘅早晨啦。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在准备呢听芭比和彭爷爷讲一件事之前呢，我想讲一样东西先。 好啊，是什么呢？ 就是呢，这个疫情底下呢，可能都造就了多了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听收音机。 嗯， 因为他们是 home office。 但我觉得呢 home office 的人数已经减少了，因为我今早上班的时候很多人。 因为我有些朋友呢，他都表示呢要 home office 呢，所以平时如果在 office 呢是听不到收音机呢，他在家可以听着收音机，你要做事。 是。 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是 增加了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是跟大家都讲声早晨。是好啦，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芭比呢有件事要话俾彭爷爷听，话乜嘢呢？ 嗱係啦，咁近来呢就个个嘅话题都离不开呢，就係扑嗰啲嘅消毒用品啦，或者係口罩啦。咁我自己呢就都算后知后觉㗎啦。 你点会呀、啊、你点会呀、啊、真係。 但係呢对于呢一样嘢喺呢一个范畴去扑嘅时候呢，都算係后知后觉㗎。咁就係呢直至到呢家中嘅印尼姐姐问我啦，使唔使帮你买啲消毒用品啊，或者係买啲口罩用品翻嚟啊，咁 翻嚟， 系啊，即系佢话原来咧系可以喺印尼嗰度咧就帮手买。嗱、哦，我一路咧都冇听过、 啊， 竟然。 而家其实个个人啊，一外出旅行啊，或者你要离开香港去外地咧，都总会有人咧 搜罗下呢啲嘢， 系啊，搭单，又或者你自己本人咧都会有一个心就谂下啊，如果喺外地都容易揾到。呢啲用品嘅話咧，都會有個心就係諗住帶啲翻嚟香港。咁、當然唔知道當地 出境嗰度會唔會有限制啦？ 係啦，呢、這個我都唔知道。 係啦，但咁但係呢個心咧，我相信都大部分嘅即係出境嘅朋友咧，都會有咁樣嘅諗法嘅。 嗱、咁於是乎咧，佢呢一句説話咧就引發咗我嘅好奇心啦。嗱，與其係諗緊到底需唔需要，我就諗緊啊，咁到底係咪真係有好多嘅姐姐願意幫手做呢件事咧？又或者好多僱主都諗到可以揾姐姐幫手去做呢件事咧？咁我就突然之間突發奇想啦。咁因為我咧就工作關係啦，都喺一啲嘅印尼姐姐嘅群組入邊咧，我唔活躍啦，但我係一個活躍嘅觀看者，即係會。 或者你會比起阿歐啊、小白啊同彭仔咧嚟講咧，你係會比我哋咧敏鋭啲嘅， 睇多少少呢一方面啦。跟住我就發現咧，原來咧真係有印尼姐姐咧，之前即係講緊早前啦，翻、完家鄉之後咧，其實係真係帶咗足夠嘅呢一啲嘢翻嚟咧，係、就係群組上面咧係大家互相去分享嘅。 哦，係 啊，咁所以咧初初即係有啲僱主都會擔心啊，印尼姐姐係咪會冇呢啲物資啊，或者冇呢啲知道要戴口罩啊，或者係戴呢啲成日消毒用品嘅常識咧，或者會唔會佢哋其實覺得冇需要咧？ 會薄弱咗啲咧。 係啦，係啦。咁但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喎，咁而且咧，如果佢哋有帶得多翻嚟嘅話咧，咁佢哋都係咧有啲話，可唔可以咧？俾我 spare， 俾我自己嘅僱主啊，咁都會有呢一啲即係交換嘅情況出現咯。 即係可能其實都係姐姐之間，佢哋自己姊妹間去大家互通消息，兼且就去分享翻嗰啲物資， 系啦。 咁但系咧，亦都開始就如果有即系鬆動嘅，咁都會啊，睇下僱主個家庭有冇咁嘅需要， 又會幫僱主籌謀埋。咁、所以我就見到呢件事咧，我就覺得呢件好有愛啊，同埋真係咧感覺到佢哋即係嚟到香港咧，融入咗僱主屋企咧，都會幫手諗埋啊，係屋企個小朋友又點咁。因為我見佢哋咧物資上面咧好多咧，喺社交平台分享咧，都係啲大人嘅口罩啊等等啦，或者係啲家用嘅消毒品啦。咁但係有啲咧就會出聲啦，我屋企嗰個小朋友好細個嘅啫，四五歲，會唔會都有啲小童嘅用品啊？咁佢哋咧會發散人啊，我屋企可以寄過嚟啊，咁如果少量都可以幫到手喎，咁即係好多呢一啲咧人去幫人，甚至乎咧係除咗話幫印尼人之外咧，亦都幫埋佢哋家庭去籌謀咯。 係，哇係，其實咧小朋友用嘅嗰啲嘅口罩咧，真係咧個 size 細好多噶， 好的色啊，其實會唔會仲難去揾呢？ 據聞咧，佢哋喺印尼咧，原來就有好多呢一款咁樣嘅口罩嘅，係啦。不過咧，就都要小心地去使用，同埋係啦，因為原來咧，佢哋嗰邊比較大塵啲啊，因為交通比較擠塞啊嘛。其實絕大部分咧，就算咧，如果你行入去咧，話你想揾最靚嘅、最貴嘅口罩咧，全部都係用嚟防塵嘅啫，就唔係用嚟防菌嘅。咁所以如果僱主真係想揾印尼姐姐幫你籌謀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標榜話最貴同埋最靚、你最緊要話俾佢聽。对，即系有啲乜嘢嘅要求啦，而唔系咧买咗啲防尘嘅翻嚟咧，就反而得物无所用啦。 大家都要记住啊吓，咁啊即系都系唔系话一定要啲印尼姐姐帮手做啊，而系咧如果有需要嘅话，问声人哋先，唔系老冯一定要帮你做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发起针对非紧急服务嘅首阶段罢工行动，预计3000名嚟自普通科门诊同专职医疗等嘅会员参与。若果当局唔回应包括全面封关等嘅诉求，会再动员另外6000名会员，星期二至星期五罢工。工会就行动影响病人致歉，形容系迫于无奈。医管局话，今日将会启动重大事故协调中心应对罢工行动，亦都已经开始调配非紧急服务，确保足够人手维持紧急服务。

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早晨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37，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这一节有我彭仔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明报啦。明报嘅头版头条啦，就讲到医护要求港府全面封关，堵截新型冠状病毒由内地涌港。咁因为特首拒绝见面，咁医管局员工阵线寻日就宣布咧系谈判破裂嘅，今日开始咧就罢工五天。咁啊，預料咧首日3000人參與，如果港府唔回應訴求啊，預料咧就9000人咧會罷工，咁佔咗咧醫管局員工咧大約一成。屯門以及係伊麗莎白醫院最多人參加，咁而醫管局預計數千人罷工，預料職業治療啦、物理治療門診服務減半。消息话咧，玛丽医院心胸外科深切治疗部及手术室大约系70名护士，计划咧明日接力罢工，咁啊希望今天之前咧系逼港府系封关，不排除咧再有预约手术要取消咁讲嘅。咁啊，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啊余慧明咧，佢表示啊。五天罷工分兩個階段，首階段咧就按颱風更咁運作，以暫停非緊急服務，包括咧就喺惡劣天氣下無需當值嘅普通科門診職員、專職醫療等等。咁預料咧係涉及有3000人，護士、專職醫療各1000人，以及係醫生咧係300人嘅。咁佢话咧，港府如果喺今日傍晚6点唔回应封关诉求，将会动员咧系所有会员参与第二阶段罢工，咁影响紧急服务。预料咧，明天参加人数咧就会增加去到9000咁多噶啦吓。咁而喺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当中咧，亦都有讲到啊。就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咧，佢寻日就表示初步了解今日大约系数千员工系罢工啦，咁主要咧都系护士啊、专职医疗等等，暂时难以评估边一个联网系最受影响嘅，形容咧非常担心，会启动重大事故协调中心去应对嘅。咁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聯網運作的張子峰咧，佢話：今日咧會調配非緊急以及預約服務，以維持緊急服務、急症室服務、癌症或 创伤手术等等。咁估计大约有50%系非紧急预约手术，25%普通科门诊，以及50%嘅职业治疗物理治疗门诊服务咧系受影响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头条啦。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新增人传人嘅个案嘅。咁啊，讲到武汉肺炎嘅疫情咧，继续喺本港蔓延啦。本港咧昨日再新增一宗有限度人传人嘅确诊个案，患者咧系一名72岁嘅女子，系咧第13宗嘅个案男患者嘅母亲，有长期病患，同儿子咧同样居于黄埔花园11期1座。佢喺前日起咧就已经入住咗鲤鱼门度假村接受检疫嘅，亦喺同日咧出现发烧同埋咳嗽症状，并且咧转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佢嘅呼吸道样本咧证实咗对新型冠状病毒咧系呈阳性反应嘅。病人琴日咧已经转送咗玛加烈医院接受进一步嘅治疗，而家咧系情况稳定嘅。根据患者提供的资料，他在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主要都是逗留在家中的。患者的其余4名家居接触者，包括了病人的媳妇、孙儿、孙女和家佣，仍然都在鲤鱼门度假村接受检疫，而且是没有出现病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表示，由于患者未曾去过武汉，相信是被儿子传染的，而患者在儿子确诊当晚已经迅速送到隔离营，相信黄埔花园就未有太大的危险。截至昨天的12点，本港一共接收了47名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情报的准则的病人，并且将样本送交了卫生署化验。目前仍然有88人是留院接受隔离。而卫生防护中心就指，本港另一宗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个案，意味着确诊的宗数是会有进一步增加的，而当局亦都未掌握到这一宗个案的资料。咁啊，讲翻本港确诊的15个个案之中，其实全部仍然是留院治疗的，2人情况严重，1人情况就由严重转为危殆，全部都是在深切治疗部的。咁啊，其余病人就是情况稳定。咁啊，当局就话，第7宗个案咧系68岁嘅女患者，寻日嘅情况就系由严重转为危殆啦。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感染及应急事务庄慧敏咧就形容佢个肺部咧好花，需要插喉同埋使用呼吸机。至于病情严重嘅咧，就系第2宗个案56岁嘅男患者，同埋第10宗个案72岁嘅男患者。咁啊，其中咧56岁嘅男患者咧情况系有好转噶，唔需要再使用呼吸机。而72岁嘅男患者咧情况就较之前差，但系咧亦都无需要插喉嘅。咁啊，头先讲紧3人都系使用紧呢个嘅利巴韦林同埋蛋白酶抑制剂等等去协助治疗嘅。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啊，内地新型冠状病毒嘅肺炎咧，咁啊累计确诊人数逼近咧就15000人啦。咁啊，超过300人死亡。湖北之外啊，浙江嘅疫情咧亦都系最严重噶。温州等地限制居民外出。咁啊，随住疫情扩散，广东处于输入病例较快增长期。深圳首次咧就出现社区传播嘅病例。咁啊，春节假期结束啦，外界担心啊回程高峰期嘅时候，咁啊上班人流咧就逐渐咧会增多噶，咁啊会增加咗咧扩散嘅风险。咁啊，希望多地能够加强咧就系防疫噶。今日继湖北嘅黄冈之后，浙江多地实施咧就严厉嘅出行令。疫情最重嘅温州以及咧就系义乌、台州、温岭市，寻日开始亦都规定啊，每户每2日咧可以指派1名嘅家庭成员外出咧就采购生活嘅物资噶。咁啊，疫情防控工作噶需要咧就系同保障公共事业咧就运行等等啦。咁啊，其他人之外咧就不得啊去到外出噶啦。咁而台灣今日開始亦都咧就禁止温州嘅人咧就係入境噶，14日啊，曾經咧就係去過温州嘅旅客咧亦都需要隔離14天噶。全國疫情第3嚴重嘅廣東，咁啊，衛健委咧就表示啦，廣東嘅疫情仍然咧就以湖北或者咧就湖北關聯嘅輸入病例為主，咁啊處於咧就係輸入病例較快增長期。隨住春節啊，翻工翻學嘅人流增加，咁啊的而且確會令到社區傳播嘅風險咧就大增。值得注意的就是深圳出现3宗本地社区传播的病例， 两男一女的患者亦都冇咧就系去过湖北方面的接触历史。咁啊喺病发之前啊，最长潜伏期14天内未有离开过深圳，亦都咧就未曾接触过咧就系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病例。咁啊，其中男患者是外卖员嚟噶。有關的個案是深圳首次檢測到的社區傳播病例嚟㗎。以上嚟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嚟自《蘋果日報》的內頁講文啦。就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啦，全城都鬧出呢個口罩荒之際啊！有人咧選擇喺網上訂購口罩噶，但係就因為咁咧，招致金錢損失。有多名受害人啊，喺區議員嘅陪同下咧報警嘅，咁啊舉報收錢之後咧未有發貨嘅懷疑騙徒啊，總共咧有1054人咧受影響。涉及的款項超過80万。警方表示拘捕了有兩男一女涉嫌是詐騙，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除此之外亦都有講到口罩嚴重缺貨，香港快運就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向機艙服務員發出通告，表示將會停止讓機艙服務員使用存放在機艙上的口罩。這些口罩只會提供給患病乘客，若果一般乘客要求提供口罩亦都不會是給予。這個通告發出後，就大部分前線員工感到不滿。香港快運回覆《蘋果日報》的查詢的時候表示，就在機艙裏面預留了少量口罩俾身体不适嘅乘客使用，咁机组人员如果有需要，可以喺报到嘅时候咧索取口罩，以便咧喺执勤时候就佩戴嘅。咁佢公司咧亦都正系积极扩大呢个口罩货源啊，确保采购充足数量系供应俾前线员工使用。咁话。咁另外咧，喺疫情之下咧，香港人自救咧展現出人間有愛啊！《蘋果日報》咧亦都有報道話咧，尋日分別咧有學校啦、小店啦、佛堂啦，就向市民咧免費派發口罩嘅，以解燃眉之急。咁有街坊咧獲派口罩之後咧，都笑逐顏開啊，更加咧怒斥呢個林鄭政府冇鬼用我。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道嚟噶。 好啦，接住我哋睇一睇信報嘅財經新聞，講到咧就係 A 股復市咧恐射半成啊，全禁沽空。咁啊講緊乜嘢咧？就係中國 A 股延長咗農曆新年假期啦，因為市場達六個交易日之後咧，今日重開。內地新型冠狀病毒嘅肺炎疫情咧不斷惡化，拖累咗全球股市顯著下挫啊。上週五美股咧道指就下滑咗2%，大跌咗603點。而俗稱 A 股嘅黑期咧喺新加坡買賣嘅當時中國 A50指數做期货啦，咁啊较 A 股休市前咧系更累泻咗7.7%啦。分析估计咧 A 股复市难免追回外围嘅跌幅，上证指数咧首日亦都系恐插超过4%，考验2850点水平。内地监管咧当局就相继出招维稳啦，其中内地媒体咧就报道中证监漏嘢咧系叫停多间嘅证券商啦，同埋融券卖出嘅业务，咁啊即时咧系暂停沽空交易嘅。咁呢个咧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继明爱医院、佐敦公园以及落马洲管制站引爆土制炸弹之外，咁啊寻日中午左右啦，又喺港铁嘅东铁线罗湖站列车上咧就放置土制炸弹，导致罗湖至到上水列车服务中断6小时。早前啊，发文承认同火车爆炸有关的呢一个 Telegram 嘅频道啊，寻日傍晚亦都有人喺呢一个嘅频道再度承认用炸弹封关，并且就威胁啊要炸死内地嘅旅客。警方严厉谴责暴徒喺旅客稠密嘅列车上放置炸弹，系漠视人命嘅恐怖主义手段。咁啊，寻日中午大概咧就系3:10嘅时候，港铁嘅清洁女工啊，咁啊喺已经抵达嘅罗湖终点站3号月台嘅载客列车第11卡之内，发现一个环保袋。咁啊，女工以为咧系乘客遗留嘅物品啦，于是乎将个袋咧就带到去月台嘅职员休息室外边。港铁职员查看嘅时间，发现袋中有袋，咁啊而且内藏电线装置，其中一个内有一个咧就系黑色同埋闪灯嘅原柱物体。咁啊，故此咧就港铁方面啊报警求助啦。警方立即封锁现场，等候就是爆炸品处理货到场。在下午的3:50，这个可疑的物品突然发出爆炸声，并且着火燃烧，亦都冒出大量的白烟。 港鐵隨即暫停上水至羅湖的列車服務，並且派發免費的接駁巴士就疏導旅客。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已經將四宗的案件合併調查。警方說到，今次發現的炸彈和外國經常被恐怖分子放在大型交通樞紐作為威脅條件，這一類炸彈放在人來人往的列車上，一旦爆炸，不論種族、不論男女老幼都會受到傷害。這些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和恐怖分子相當接近，警方必定會將狂徒繩之於法。這樣說的，以上來自文匯報的報導。 台子 O 投資 O2O。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那看到上个星期呢港股开局真是麻麻地，几日之间呢哇啲升幅好像蒸发晒咁样。今日市方面你又怎去分析呢？ 睇翻就上個星期五咧，就美國嗰邊咧都即係美股咧本身就好硬淨，咁但係上個星期五咧都頂唔順啦，咁啊因為即係武漢肺炎嗰個疫情真係擴散咗啦，咁樣咁美股三大指數咧上個星期五都係跌超過 1.5% 嘅，咁就即係美股咧就啱啱開始喺高位就向下啦。咁睇返就港股呢邊就上個星期即係三個交易日啦，咁樣鼠年返嚟都跌，累計係跌咗1600点嘅，咁就一嚟啦就肺炎疫情擴散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即係price in 返嘅今個禮拜呢就 A 股會大幅低開㗎，咁今日呢 A 股就復市啦，咁睇返就用返呢個南方 A50 啦 ,200 元去計啦，咁其實就過年呢六個交易日期間呢咁其實就跌咗7% 以上嘅，咁所以如果你計返即係用返上證去咁樣去度返嘅話呢，其實今日可能一低即係開市呢就會已經係低跌穿咗呢一個2800点嘅水平嘅。見到今日個市場個情緒啦，應該都會即係初段都會比較恐慌嘅。咁雖然你話央行呢就尋日就出咗好多招數啦，咁樣咁一嚟就即係放水啦 ,12000 亿啦，咁另外呢亦都係禁止咗沽空嘅，咁但係呢其實就即係整體而言個市場都係即係擔心緊啦，即係武漢肺炎個即係嗰個疫情係咪即係仲未見頂呢，咁樣咁因為啱啱就公布咗就即係最新啦，尋日嗰個新增病例係超過咗2800个，咁亦都係即係創咗創咗呢個疫情以嚟嘅新高㗎，咁所以短線而言個恐慌情緒仍然係大嘅。咁港股呢邊就跌咗咁多啦，咁但係呢估計今朝早仍然係會低開超過300点㗎，支持位恆指個支持位呢大概就喺250周線嘅，咁就25770点嘅位置。咁去年呢就恆指試過6次呢跌到去呢個位呢都守得住嘅，咁睇睇今次呢可唔可以都企得穩啦，咁所以短線而言我覺得仍然係整盤企邊嘅，咁落到去25700睇一睇有冇支持反彈，反彈咗嘅時候先至即係開始逐步去買貨啦。 完全明白晒啦，咁散股民都要留意返啦，市況真係會波動少少啊呢段時間。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艾力幫我哋分析大事嘅。唔該晒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見過。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又系我华梅啊。今朝呢，我就有一个啦，小秘技呢， 在人家那树呢偷师学得来的。 是什么？ 就是呢这排大家呢成日都要戴住个口罩啦， 是不是？好啦，四眼仔，阿欧，你是戴眼镜的。 是啊，成日都会有些霞气整的。是啦， 是 你 呢？ 是啊。 觉不觉好嫩俊呢？好烦啊。 少少啦， 又有 些呢 失仪感好像。 是啊。 啊，有时真的不是挺好看啊。 嗯。 啊、好啦，啊，有没有办法可以呢戴住口罩，我这个四眼仔或者四眼妹那个眼镜呢唔会咁容易起雾呢？ 系咪将个口罩戴得贴啲个鼻？嗱，我试过咧，真系自己真身嘅经历，即系嗰个铁线嗰个位啦， 系， 跟住揿到个鼻梁咧，好近咧， 贴 就会好啲，因为其实可能系你讲嘢嘅时候呼出嚟嗰热气咧，整咗上个眼镜嗰度啊，我觉得系咁啦。 咁当然咧，就系因为你讲嘢嘅时候咧，你个。呼出嚟嘅空气咧系暖嘅，系咪啊？有温度嘅，咁咧佢喺边度走出嚟咧？喺你口罩嗰度。咁如果你咧个鼻梁嗰线咧，即系咧有条罅咧，咁佢自然涌出嚟咧，涌出嚟咧遇到啲冷空气啦，咁你喺个镜片嗰线咪起雾咯，系咪？好啦，咁、但系你话啊，有咩办法可以啊？哦，原来咧都有啲小秘技、啊， 系咪喷啲嘢咧？ 啊，嗱就唔使话喷啲嘢，而系咧，而家个问题系在于我哋戴口罩啊嘛， 戴得衰， 又唔系话戴得衰嘅，而系咧呢、這个口罩系咪可以喺佩戴嘅时候有啲法宝咧去帮帮手，令到咧呢、這个起雾嘅状况咧都可以减少咧？嗱、大家即管咧系听听。参考下， 好 啊！如果系唔啱使嘅，又唔死得人嘅，咁冇乜所谓啦， 系 咪？ 试下啫， 系 试 咗 唔 得 先啦 吓。 一齐做， 即系点样咧？嗱，你咧喺戴呢个口罩啦。嗱，口罩咧，大家咪知道有啊、有一个系有颜色嗰面向出面， 系、 另外咧有铁线嗰面咧就向上，即系向你个鼻梁嗰处咁样。如果咧你尝试将呢一个口罩咧喺你戴之前咧，你将佢喺上边嗰条铁线嗰一面咧，你向外接一接先，即系话咧，你夹佢出嚟， 反一反佢， 将里边本来系入面嗰面咧就反出嚟， 系 咁样嚟到咧去用， 哦、 即系变咗咧，你系接咗一接向外接咗一接，然之后先至戴。咁你戴咧，你嗰个嘅嗰、那个铁线啊，嗰条钢丝铁线咧，其实你一样戴嘅时候咧，夹翻喺个鼻梁嗰时，系冇两样噶，系一样噶咩？ 好似真系嗰啲霞气冇整咗落个眼镜嗰度咁严重喎、 啊。這個、呢一个咧，佢嘅作用同埋佢嗰个讲法咧，就系话令到佢加厚咗啊、 哦， 加厚咗啦，咁啊变咗咧，佢唔会喺。你个鼻梁侧边嗰处咧有条罅咧，俾到佢有空气咧走上嚟个眼镜嗰处。 讲下嘢先，系真系争好远。 你讲多两句啊。 Hello， 大家好，哇梅姐好有料啊，你 好犀利啊， 好劲啊， 即系好简单。嗱，如果你觉得咁样咧，我将个口罩要由内反出嚟外面，再夹翻喺个鼻哥嗰处咧，俾人见到咧，好似以为我唔识戴口罩咁、 哦。 如果你担心咁样咧，仲有一个法宝嘅， 系乜嘢？ 就系咧，你攞一块纸巾，干净纸巾啦，你将佢咧折成长条，系、啦，长条本来可能四方都好咧，你折成长条，就好似个口罩嗰、那个。頂邊咁樣，你就將佢咧係冚喺咧嗰條鐵線嗰邊喺裏面喎，咁然之後你戴埋佢。 哦，即係 又係加厚佢。 嗯， 試一下。 嗯。 晨光第一線，晨光今日 #hashtag。哇，冇時間啊！眼镜唔起雾啊，口罩会 落到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咧嚟到九点零六分噶啦，直播室有边个响树？ 有白元浩喺度，早晨。 又有林慧喺度，早晨。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早啊！咁阿 O 咧就要去打点一下咧，其他嘅节目内容，其中咧都包括埋咧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都需要呼籲下聽眾朋友可以預約點唱喎。 係啊，咁啊，聽日咧就聽日同埋星期四、 三、三好，星期二、三、五啊， 二、三、五，星期二、三、五咧就歡迎 到下星期。 係之後嘅日子，大家都歡迎打電話上嚟咧，就係晨光 Morning Call 呢度預約嘅。係 啦，咁啊可以做你自己嘅私人點唱啦，亦都可以可能咧有啲聽眾朋友想為而家疫情之下一啲嘅前線醫護人員打氣 啊，幫啲清潔姐姐打氣都好緊要啊。 冇錯冇錯嚇，咁啊仲有一啲可能喺呢一個嗰幾。嗰十幾個確診者咧，咁都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康復噶嘛， 送上一啲祝福俾佢哋啊嚇，好緊要。 咁都可以嘅嚇，咁啊電話號碼係1872388，1872388咧，咁就晨光 Morning Call， 咁而家咧可以打電話嚟咧，我哋登記翻你嘅預約點唱啊。 係，今日2月3日星期一嘅時候啦，咁我哋親子系列嘅環節咧，今天早上有朱海婷播， 有靚豬媽啦，咁真係 係啦， 親親靚豬媽，今次呢一位是他哪位朋友呢？ 这个都是我们晨光的朋友来的。 哦，晨光，晨光，晨光的老友记。 没错了，是哪个呢？大家听一下。 晨光的心，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踏入二月份的亲亲靓猪妈呢，哇，今日呢位嘉宾呢，我相信唔单止我挂住佢，其实好多晨光听众呢都好挂住佢。以前呢就叫佢做嘉明嘅，而家我今日呢个节目我配合我叫佢做嘉明妈妈，欢迎你啊。 靓猪妈， 哇，侯嘉明好挂住你啊！ 大家咁话我都好挂住你啊，好开心啊！ 嗱 ，update 下先，因为大家都好关心，亦都好挂住嘉明啦。咁都知道咧，你而家两个小朋友啦，咁啊讲下两个女女而家最新啊，几多岁啊，或者佢哋一啲最新嘅状况俾我哋听下先。 系大女就希儿啦 ，Annie 咧就两岁半啦，所以前嗰排都系望住啲 K1 面试啦， 搞掂晒啦， 搞掂 晒 啦，多谢多谢多谢。咁而细女咧都已经成一岁松啲噶啦，一岁三个月啦，都已经。是啊， 叫 Georgie 是不是 Georgie. Annie 和 Georgie 很多人就说通常你两个小朋友尤其是比较第一个呢、就是、都是第一次嘛，很多东西都是爹地妈咪或者家人会预备给他，可能相对地就是会 是被动型啊， 万千宠爱嘛。 做细嗰个咧，喂，知道我出嚟，我要自己争取噶咯， 系 会强势啲啦，或者我哋话系主动啲啦，系咪都好明显睇到喺 Annie 同埋 George 嘅性格上面啊？ 绝对系啊，所以咧经过嗰一次之后咧，我自己叫做 OMG 啊。因为佢差啲通粉落去姐姐块面嗰下，我真觉得 O M G。 但系家姐嘅反应咧，系咪就佢噶？ 其实家姐咧开头都有啲唔知咩事嘅， 嗯， 即系尤其是系当佢开始有好多自己主意嘅时候咧，家姐都系好被动嗰一个， 嗯， 反而妹妹咧真系太唔同啦， 好鬼灵精怪啊！ 妹妹系真系恐龙仔嚟噶，行又行得快啲啦，跟住力又大啦，咁， 嗯， 所以你会见到咧妹妹系蛊惑嘅。咁家姐咧就会系迁就佢嗰个咯。 不过睇咧，嗱，你知大家我哋虽然唔系成日见啦，但系你知啲社交平台咧都好似真系见证住你个小朋友大啊，你又睇住我大，咁你会觉得咧家姐咧 Annie 出嚟个样，尤其是你嘅两个 baby 都系 mix 啦吓，咁嘅嘢真系特别得意啦。佢都系好温柔，好好温顺，觉得佢系一啲静静乖乖嘅女仔样咯。家姐个样系咪啊？ 家姐佢本身多啲系好女仔嘅性格特征嘅，即系佢会中意即系啲Elsa 啊。佢会中意粉红色啊，佢， 嗯， 会中意啲真系女仔啲嘅嘢嘅。咁， 嗯嗯， 但系妹妹咧，由佢个样啦，去到佢嘅行为啦，哇，系好男仔头噶。 诶，中国人突然间出现我哋嘅 mindset， 你讲咩？ 你下一个系咪谂住追仔噶咯？吓点啊？ 呢， 啊， 个游戏好危险噶， 真系， okay， 真系够啦。 嗯 ，OK， 好听下先。 好 ，就系冇咩压力嘅，即系冇话，哎呀，如果系啊有埋个仔，即系我相信你又唔系话呢啲嘅，一定传统思想又需要有呢样嘢，系咪啊？ 其实我先生俾人哋嘅感觉系佢会有呢一个嘅负担嘅，因为佢咧就系四兄弟姊妹，佢系唯一一个仔，即系所谓传宗接代嘅话咧，如果佢都冇个仔嘅话咧，就可能断喺呢一度。 虽然系外国人吓， 虽然系外国人吓，但系个姓氏流唔流传得到咧，咁都有人问过嘅。咁但系我自己同老公倾嘅时候，咁大家都系觉得，如果我除非系好准备好迎接第三个小朋友，无论系男仔定系女仔，如果唔系咧，就唔好为咗系纯粹追个仔， 为咗一个责任或者乜嘢 生咯，系啊。 系咁啊！呢一刻即系 never say never， 因为我都明白，你都即系两个都相靠得近，系咪都三年抱两噶嘛？你系 差唔多两年抱两， 系OK。咁啊，加明吓咁强劲嘅呢个能力，咁两年抱两，所以都有嘅。可能你等啊 ，Annie 同埋 George 咧，佢哋都大到去某个程度啦。可能譬如入晒学啊，你嗰刻嘅心态相对地放松咗，其实又吓，可能到时又会另外一啲好消息俾我哋咧，系咪？咁优良嘅传统， 多谢， 咁优良嘅 genes， 我哋话系咪啊？ 暂时 OK 啦，因为见到佢两个嘅相处其实系几开心嘅，同埋即系暂时嚟讲岁零两岁零咁都未曳得去边度住嘅， 同埋两个女仔，我哋成日话嗰个曳嘅程度都系女仔嘅曳咯，有阵时你会咁样去比较噶嘛，都可能系讲嘢啊，多嘴嗰边嘅即系挑战你多啲，系咪啊？ 系啊，八卦多啲咯，即系我自己都系我同我家姐两姊妹，咁，所以个感觉上会觉得两个女仔两姊妹嘅相处咧系开心嘅，再加埋佢两个年纪咁近咧，你会见到佢哋有时好啲好 sweet 嘅时限，即系无端端会走埋去妹妹后边揽住家姐啊，又或者系家姐又会食啲咩嘢分翻啲妹妹啊咁，样，咁系睇到佢两个好可爱嘅。 同埋你自己作为妈咪，你都好感受到，因为你头先讲你同家姐真系好似即刻 recall 翻你以前细个好多嘅回忆，系咪啊？妈咪婆婆更加更开心啦，见到佢有阵时抱住啲孙女嘅样， 系啊，即系尤其是当我同我家姐出街行街仲系翘手嘅时候咧，我都好期望佢哋两个会有好开心嘅成长过程。 这个绝对会，因为我觉得家庭方面那个感觉，譬如你们是不是很 close， 或者家庭之间对个爱的表达是不是都会好像你这样说会用拖手啊揽这些，其实都会即是一个环境啊气氛的影响。 是啊，绝对是啊，所以呢四大长老呢 喂，讲下四大长老的角色啊，分工啊很重要 啊。我们就其实这个大家庭里面有两大长老啦，即是婆婆和嫲嫲啦，两位很不同的风格的。我妈咪呢就好爱护啦，好关注佢哋飲食啦，好中意帮佢哋买衫啦，即係付出型嚟嘅 婆婆吓， 系啦婆婆。咁嫲嫲咧就比较 carefree 一啲，因为佢已经有七个孙啦，咁所以 佢估唔得到咁多。 因为你妈咪婆婆系第一粒孙啊嘛， 系啊，两个孙都喺我呢一边嘅，咁、所以佢就会成日都会问住佢哋点样啊，每一日都要睇佢哋嘅相啊，或者系见下佢哋啊咁样样。咁、反而嫲嫲咧就可能太多啦，估唔到咁多。 嫲嫲就会一群孙仔，哎呀又多两个女啦，即系嗰种嘅心态多啲，同埋系玩咯， 系啦玩多啲， 同埋好明嘅，即系尤其是咧，即系喺呢个四大长老嘅分工当中咧，永远个妈咪嘅妈咪，即系婆婆嘅身份咧系好重要。你系咪都系啊？嗱，而家都系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都系凑小朋友之余，你都系有工作噶嘛 ，keep 住噶嘛，系咪婆婆就系会系一个最大我哋话最大嘅支援嘅后盾啊？ 绝对系啦，尤其是有啲小事大事咧，我谂我第一个除咗问 Google 之外咧，就系问我阿妈。 咦，唔系问老公啦、 啊？我老公唔得闲答我，之余佢都唔系好答得到嘅，即系有阵时一啲猪队友咧。 哎呀，我咁，佢识听噶， 佢、知道，但佢唔知咩叫猪队友噶嘛。佢知咩系猪，佢知咩叫队友，但佢唔知咩叫猪队友。 Hey, hey, Paul, she's talking about the pig teammate， 佢都未明。 系啊，即系有时候有啲即系可能小病痛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啊？又或者甚至乎而家啲比较大啲决定啦，拣边一间嘅幼稚园啊？其实我都会好尊重个妈咪嘅意见咯。 嗯，因为始终系嘅，即系女咧，你问妈咪咧，你又会唔使修饰啊，乜嘢都可以真系用最真嗰个嘅感觉去表达啦。咁妈咪都好直接咁会答你任何嘅问题噶嘛。 同埋妈咪系养大我嗰个嚟噶嘛。 似乎你都是倾向你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当中很多人都会特别有兴趣哇你的 culture 或者会不会跟一般是不同、你都是即中国那边我们即本土那边 的输入都挺大的是不是 大家我想我们的取向就是两边中西两边都会揀开心的东西来到灌输给小朋友的。即比如说西式圣诞节我们很重视的。一定是全家人 有 家、 啊、有 全部人一起过啦、很多礼物啦会有很多爱在里面啦。但是农历新年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即我们都会尊重返一些传统啊又或者是即些家庭观念都是挺强的咯。 咁其实就真的更加多东西去庆祝咯。即西方又要庆祝中式又要庆祝。咁大家都好喜欢留意即听嘉明做节目。声音啊，其实你咬字系好清楚嘅，即系我哋成日话呢一代咧，或者啲再新一代咧，好多时懒音啊咬字咧，嗱呢个你就系绝对可以令到 Annie 同埋 George 少少鬼妹仔俾人觉得，但系咦，点解咬字咁清楚嘅？第日可能 系啊，希望咧，而家 Annie 都有少少执着嘅，即系佢讲广东话嘅时候咧，佢会知道，譬如话我系讲五。而唔係合埋個口講五嘅，咁佢會嘗試咯。哎、對小朋友嚟講係好難發音噶。 同埋其實咧，你身教咧，佢望住，尤其是我哋，我諗我哋都係啲講嘢誇張媽咪嗰啲啲聲音啊，會話得高低，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因為佢哋有陣時唔係淨係聽，佢哋望埋我哋個嘴噶嘛。 係啊， 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嚇，好兩個聽呢個 pass 噶啦，實入到學校啦。 多謝。 咁啊，如果係佢哋曳嘅時候，你出手定爹哋出手？ 我先。我唔得先至爹哋出手。 啊，都好正常。即系妈咪咧，就系经常会话，但系又未必系最恶。系咪有阵时爸爸咧，好似平时系康乐组玩，但到有阵时佢哋严肃起上嚟咧，你真系收到嗰个令到佢哋好惊或者真系会好记得一次教训嘅效果噶，系咪啊？ 其实咧，我哋两个咧都唔算系话会大吵大闹啊，或者系好严厉惩罚嗰一种嘅家长嚟嘅。但系因为始终爸爸曾经都做过几年教育嘅工作啦，咁所以佢对于纪律啊，佢对于点样去处理小朋友发脾气咧，系佢。只有自己一套嘅，咁而我咧就系比较温和一啲啦，即系经常都会系俾小朋友自己选择啊，我会同佢哋倾，多过系纯粹闹。咁但系咧到差两岁零钟，两岁零嘅时候咧，真系要发觉有少少纪律惩罚系要嘅。咁但系我哋嘅罚咧就系、分开。唔可以见妈咪，即系有时可能会系俾少少嘅 大惩罚， 系啊，俾少少佢自己独处嘅时间。 大惩罚你啊，我讲 惩罚我系啊，即系等于 sleep training 一样咧，其实系罚妈咪、罚爹哋多啲嘅，即系会有少少开始呢一啲嘅，等佢学习咩叫做纪律，乜嘢叫做曳嘅少少嘅动作咯。 咁啊，平日啦，讲下啦，你而家嘅工作啦，其实都好 flexible 啦，我哋成日都话好幸福啊呢一个工作时间。你每一日嘅 routine 系点啊？而家嗱，侯嘉明嘅日志。 好，我哋咧而家暂时嚟讲都仲系翻紧 playgroup 啦，咁即系星期一至五咧系有三日嘅啫，咁就都仲系需要家长陪同嘅，咁所以我基本上星期一、三、五上昼就俾晒佢哋两个噶啦，咁都系带佢哋翻学校啊玩下。 两个都要翻，所以你系两堂噶，你 系 想？ 系啊，所以我同工人姐姐就会系轮替啦，咁有时可能系我带家姐。 咁就工人姐姐带妹妹，有时倒转咁样啦。咁就喺嗰个零钟嘅学习过程入边，睇下佢哋点样去同啲小朋友相处啊，咁样。咁过咗一个上昼，基本上就系带翻佢哋翻屋企啦，食少少嘢，咁可能都已经瞓觉 啦。一阵啦，要 去。咁晏昼就系我翻工嘅时间啦，即系当佢哋一瞓着咗，咁就系我静静鸡离开屋企嘅时候咯。 咁你咪每日都而家要翻电台录音啊，定系点样咧？ 差唔多，因为而家电台节目多咗啦嘛。 唔系星期日，我讲下先。 因为咧，我而家隔个星期日咧就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玩玩星期天啦。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又会同好多嘅小朋友去倾下偈啊，讲下一啲大家都会系一齐开心嘅话题啊，咁样样。咁所以节目多咗嘅话咧，咁变咗嗰个投入嘅时间又需要多翻少少咯。 即系晏昼都好啊，我哋有阵时就话啲妈咪咧要有翻自己嘅 me time 噶。当然全日对住小朋友，我哋梗系唔会厌啦，同埋永远都觉得想见多啲啦，但有阵时轻轻抽离嗰少少时间，亦都俾自己咧，好似 balance 翻个心情啊、心态啊，同埋嗰个情绪啊，系咪啊？ 我而家嘅 me time 习惯咗咧，就会系夜晚等佢哋瞓着咗咧，九点钟至到十点钟就系我嘅 me time 嚟噶啦，即系除咗系节目播出嘅时间之外咧，亦都系我自己可以选择我中意出去夜跑又得，或者我中意睇下 Netflix 又得 ，hea 下其实好重要啊。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休息嘅时段系好紧要咯。 嗱好啦，今日咧就同嘉明倾到呢度啦。你知道我哋永远咧啲妈咪 talk 咧就系有排倾嘅，所以下个礼拜同样呢个时间吓，我哋继续亲亲靓猪妈会有侯嘉明。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我哋嘅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梗系有罗启新啦。早晨，卡神。 早晨啊，鹏仔。 好啦，今晚有啲咩嘅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啊？星期一，我估。铿锵集 冇错啦，咁星期一嘅铿锵集咧，今日咧就会讲啊呢一个咧就系、是、武汉嘅疫情啊， 系 啊，咁我咧就一路系咁样咧问啲监制啊，同埋咧就上网搜查啦，我哋自己嘅内部互联网里边咧。都揾唔到咧，真真正正佢哋会讲啲乜嘢？ 唉，咁梗系啦，疫情啊，瞬息万变噶嘛，同天气一样，点、会咁快就已经预告晒有咩内容啊？随时都要 update 噶嘛。 因为我见过咧，即系呢个公共事务组佢哋嘅 update 咧，即系譬如咧一个节目咧六点钟喺呢个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完之后咧，跟住一有啲咩改变啊，就哇即刻要喺八点钟咧。在一个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之前呢再更正啊。 或者更新啦、啊，嗰啲唔系更正啦、 啊。系啊，真系几刺激啊！ 都系要嘅，因为新闻时事几时都系要紧贴住嗰个局势发展噶嘛。 系啊，所以我其实都有谂过咧，不如咧就叫呢个电台咧， 点 啊？譬如二台咁啊，以前咧都会有啲猪牛羊价格报告噶嘛， 喺、之前公布。 系啦，咁而家咧又试过有啲咩唔知咩补饭碗嗰啲咧，讲俾大家听咧，边度有笋工啊咁样，即系呢个都系嗰阵时2003年做噶嘛。我谂而家咧整，不如整个口罩公布咯。 哦，即系各区 系 今日嘅口罩供应 价格，而家边度仲有少量存货咁样。 如果可以做到咁样嘅资讯咁流通咧，就好咯。不过相关嘅方法咧，应该都可以喺大家啲日常应用程式啊，咩通讯软件啊，咁都可以帮到手都未定。 系冇错啦。咁大家嘅咁多忧虑之下咧，过生活咧唔系好健康噶嘛。所以你又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会唔会有啲嘢令我哋开心下嘅？ 会唔会啊？ 系啊。 咁咧就係咧，你知唔知香港咧而家好多女士啊，特別係少女咧，都鍾情於咧養一種狗咧，叫柴犬、 哦。哦，真係養寵物，養柴犬。 係啊，咁 點解 咧？去唔到日本咧，都養翻只日本品種嘅柴犬啊嘛。咁、 哦、 柴犬咧，你個同事阿小白咧，屋企都有。只柴犬噶， 哎呀，仲有我哋神光嘅监制啊 ，Vincent 啊，都有噶、 啊， 有一只柴犬噶。 我话俾你听点解啊？因为拖啲柴犬出街咧，特别受啲女士欢迎嘅呢两个男人咧，古古惑惑啊，话你听。 哇，一个人夫，一个就有女朋友噶咯。 系，佢哋嗰啲都系古古惑惑噶啦，你咪话我话啦吓。 咁啊唔啱，我抢翻晒佢两条狗先。 系啦，咁啊，但系咧呢个 等我嚟拖。 不过你问下小马，佢话啲柴犬咧，其实都几咩噶？ 几咩啊？ 都 衰啊！ 自闭噶，即系好顽固噶。 系咪好宅男咁啊？性格 唔系唔听人讲噶，不过可能阿小白唔听阿小白讲啫。咁但系咧个问题咧，今日咧就会讲咧就叫蜜糖嘅柴犬啦，因为咧之前咧有咬主人嘅。小朋友的前科啦， 哦，嗰只柴犬叫蜜糖啊， 系啊，咁、 okay, 但系咧， 即系 Honey 啦， 就有人收养佢啦，咁、哦、啊，发觉好温顺可爱。不过其实咧，咬主人嗰啲小朋友咧，都唔能够怪得晒啲小动物嘅，即系我见过有啲小朋友咧，佢哋真系乱咁搞只狗噶， 佢可能袭击咗只狗都唔知道。 系啊，特别系咧食紧嘢嘅时候走去抢嗰啲嘢食咧，嗰、 啊 那个系野兽嘅。 本 能反應會噬你噶嘛？ 係，又或者可能佢掹佢條尾掹得好痛咧。 係啊，真係，唉，你掹個人啊都打你啦，係咪？ 係， 都要留意翻嚇。咁另外咧，狗狗也上學啦，我哋成日都想啲仔女咧係讀名校啦。 係， 咁但係咧，但係啲狗咧，有啲人就當仔女喎，咁佢啲咩有啲咩學咧？咁、哦、今次咧，導師就會教啊，如何自願清潔耳朵。嗱，唔係自行清潔耳朵啊！狗唔會自己，其實啲狗可能會，貓我就知咧。 佢、欸、會狗都會，我有見佢發下自己嘅耳仔啊，即係樽喺度，樽喺個地下嘅時候， 污糟嘢出嚟嘛。咁但係有陣時咧，你同佢清潔耳朵咧，啲狗咧覺得好辛苦，因為佢啲耳仔又有軟骨，又有神經線咧。 係啊，入邊好多嘢咁嘅，好似 係啦咁樣咯。咁於是乎你要點樣教佢咧？其實咧就係教主人嘅啫。 哦，即係點令到佢舒服安全？ 如果有個人同你坐耳坐得你好舒服，你都 enjoy 啊，啱唔啱？ 但其實係好驚咯。當有人話要幫你坐耳嘅時候，即係如果人同人啊都驚啦，你做乜吉穿我耳膜點算啊？ 係咯，咁另外咧有個環節叫港人港女咧， 係 就係有位叫 Jerry 嘅朋友咧， 係咪旅行嘅女啊？ 係啊，佢咧就係、是、圓通係女人嘅女，咁 點知啊？ 係咁有個朋友叫 Jerry 咧，佢咧有三年時間喺俄羅斯嘅西伯利亞嗰度咧讀城市規劃喎。 啊 西伯利亚真系渺无人烟，冰天雪地，读咗城市规划，同香港啱啱反转噶，咁样。 哦，咁啊，应唔应用到咧？嗬， 佢毕业之后咧，想继续留喺个冰天雪地地方生活，点解啊？ 哦，因为翻嚟香港搵唔到食啦， 系嘛，系啦。咁跟住咧，啱晒你依个啦。 咩啊？ 系啦，九点半啊，型男型女，即系个好型嘅男人咧，去一啲好型嘅旅行 哦，咁样啊？呢、這个真系又系旅行喎、 啊。系啊，今次咧去地中海嘅南岸啊，但系咧呢位啊 Simon 咧呢个主持咧，佢就唔系玩吃喝玩乐嘅。佢、第一个去嘅地方就系利比亚，一个咧比内战啦同埋伊斯兰国家咧就系撕裂嘅地方。 哦 咁、哦、 去啲咁特別嘅地方。 係啊，咁去啲颶垣拜亞嗰度咧，又揾到一啲嘢。咁另外咧，佢去咗呢個咧就係特尼斯啊。咁喺個沙漠嘅深處裏面咧，啊揾到咧，可能香港咧有唔少咧星球大戰迷都好熟嘅場景喎、 哦。哦，好似沙漠咁樣嘅、 啊。因為星球大戰咧，你點會喺星球嗰度拍到？其實都係揾啲沙漠 揾外景 噶嘛。係啊，咁樣咯。咁、另外咧、就去到意大利嘅西西里島，唔係食 pizza。因為西西里島咧一路以嚟咧都係黑手黨嘅，係 啊，我又諗到呢啲啊， 係啦。不過而家喺咧政府打壓之下咧，嗰啲聲勢咧稍微咧、就停咗啲， 即係適合去旅行， 就向呢個農村嗰度咧搞搞震啦。 哦， 咁阿 Simon 咧識咗三個頑強嘅三姊妹啊。 哦， 佢哋勇敢咁樣咧係對抗呢個黑手黨嘅恐嚇。咁、我諗下啊，點解咁勁嘅咧？啊，第一三個女人。一个去 嘈死佢 嘛。第二，嗰啲黑手党可能都系招揽咗咧，嗰啲村民咧，嗰啲葵仔咧， 即系嗰三点会睇住你大啊，你教教阵兜巴冚你啦，系咪先？ 咁啊要留意啦吓，我哋嘅港台电视31啊，好多嘅节目啊，今晚可以俾大家选择。好，唔该晒你，刘启新，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送走咗罗启新啊，好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点解加个好字咧？ 点解咧？ 梗系好啦， 好惨啊！佢一收线俾人话好啊， 送唔走就惨啦，真系九点半啦，准备听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发起罢工，要求政府禁止所有旅客由内地入境，大约3000人将会参与。公立医院的非紧急服务受影响，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大光说，已经启动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监察情况，急症室情况维持正常，会继续同各主管联络。杨大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减低跨境人流是医学界的共识，阻止肺炎在香港爆发。他说医管局希望同事和香港人共同抗疫。杨大光又说，截至昨日有60几位私家医生说可以到公立医院帮忙，但同罢工人手相差很多，希望同事不要在这个时间罢工。又说自己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都是前线，形容这个时候很需要员工齐心工作，保护香港安全。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所有工业行动都绝非大家乐见的事，影响病人服务。他说病毒无疆界，不会认人，社会对减少出入境人数没有分歧，政府已经有相关行动。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内地来港人流已经大幅减少，而香港居民和外国人出入境的人数减少幅度就减幅不大。他认为要针对性地减少这类的人流，否则对抗疫的帮助不大。对于林正财早前说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出境，否则回港的时候或者有困难。港铁表示，凌晨大约3:50，一列东铁线不再客列车往南驶往太和站方向行驶途中经康乐园的时候，车长发现路轨上有杂物。经查看之后，路轨上有一部的单车、几个旧围栏和雪糕桶等。车长将杂物移开，港铁已经报警处理。港铁呼吁不要在路轨范围放置外物，有关行为严重危及列车行驶安全，亦都不要擅闯路轨范围。内地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个案达到361人，已经超过2023年 SARS 疫情在内地导致349人的死亡数字。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17,205宗，昨日新增2,829宗，湖北省占超过70%，达到2,103宗。死亡个案方面，至今累计增至361宗，新增57人死亡，重症患者2,296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7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8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6点，跌2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0点，跌9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8，跌2.4。小米集团11.06跌4.6，中国平安87.9系跌8毫，美团点评95.6跌3.7，友邦保险77.5跌2.5，阿里巴巴200.6系升2毫，中国移动64.55升4毫，中芯国际13.94跌3.6，融创中国37.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64，澳元0.6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50点，跌254点。港金现价报14,69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4.64美元，卖出1,58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翻筲箕湾方向啊，跟住成安街一段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古城道噶。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系时候咧就用个耳朵 去聽一聽有啲乜嘢享樂嘢啦。 係、嗯， 既然個腳咧同埋個身體咧走唔到去遠嘅地方啊，唔敢周圍去啊， 嗯、 啊要乖乖咁樣留喺一啲室內嘅地方嘅話，咁、嗯、啊聽一下小白有咩好介紹？ 要去咧都有健康嘅身體先得嘅。咁啊而家呢啲即係叫做非常時期啊，我哋梗係搞好自己嘅身體先啦、嗯。所謂 想做運動啊， 每日一蘋果。医生远离我， 咩事、啊、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苹果。 我上次你咪已经教我哋分开 有好多种苹果噶啦。 原来实在仲有太多啊！你知唔知啊？关于苹果嘅嘢。 哇，可以讲 part two 啊！ 你知唔知点解苹果可以讲 part two 咧？ 点解咧？ 因为咧我哋通常都系话到， 唔系因为其实佢系谂住讲 part ten， 因为 佢依家先讲到 part two 啫。你知唔知太多啊？好啦。已經有一個迷思噶啦，啲人咧成日話到嗱，譬如咧我哋成日話嗰啲咩清心蘋果，譬如大家都知道啦，你一年四季冇理由都係當做噶嘛，始終嗰啲都係植物嚟嘅。咁你梗係要， 而家唔係好多温室啊，或者 係咯，總有辦法令佢一年四季 都 有噶。 但係佢冇可能隻隻品種都一年四季都有出產噶嘛？ 哦、你咁樣諗㗎？ 係啦，咁佢哋嗱，譬如咩八月有咩夏綠啊，香港比較上多嘅咧，有譬如黃林蘋果，跟住我哋成日見啦。如果大家去街市，成日都見到嘅，唔同地區嘅街市都有見到咩清新黃林蘋果， 係咪黃色嗰啲、 黃黃地色嘅？世界一蘋果，跟住有啲綠澳蘋果咁樣嘅。好啦，最主要咧，香港其實都係買呢幾隻嘅。咁點解佢可以一年365日都有呢？咁其實有個巧妙嘅，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咧喺當地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倉庫。個倉庫我都未去過噶。個倉庫咧係佢哋自己嘅技術。好啦，啲、生果咧。種咗出嚟啦，跟住摘咗落嚟啦，摘咗落嚟之後咧，就擺喺嗰個全世界最大嘅蘋果倉庫入邊。 係 嗰、那個倉庫咧，係愛嚟停止咗嗰啲蘋果咧， 繼續生長， 繼續保存住佢嗰個鮮度。 哇！ 然後佢哋咧就按住唔同嘅月份同埋 推出市面， 唔同國家嘅需要咧、就批出去嘅、 我聽落好似驚驚地咁嘅， 仲要幫佢作個名， 係咯， 作個咩名啊？ 咪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咯， 咩倉庫嗰啲， 係 唔係啊？ 咩咩黃林嗰啲， 係啊， 唔係啊，嗰啲世界一蘋果嗰啲咁， 唔係啊，嗰啲係個品種嘅名嚟㗎。 咁咪即係作個名咯。 咁人哋品，唉、好啦好啦，係作個名啦。 咁但係咧，小白你知唔知？ 而家我好浪嚟 咧，費事同你拗啊！ 即 係咁人哋個品種嘅名， 真係作咗個名嘛。 咁係即 係。嗱，我覺得品 種即係我爸都作咗我個名咁樣咯。 唔係，等先，理性啲講一句。 乜嘢？ 嗱，黃林咧，真係一啲品種嚟。但世界一咧，可能真係一個名嚟。 世界一係一個品種嚟㗎。 世界一都係一個品種。 世界一係一個品種。 咁世界 佢點解會叫做世界一？係因為佢真係出過一啲品種嗰啲蘋果係即係成個人頭咁大，好大個嘅。 成個人頭咁大 嘅，好大個嘅。所以佢哋先叫做 冠名為世界一。 系啦，咁佢哋咪改名改咗 就叫呢種品種做世界一， 系啦，系品種名嚟嘅，即系同嗰啲綠澳啊、千雪啊嗰啲咧，全部都系品種名嚟噶、好啦，今日點解又講翻蘋果咧？係因為咧，其實喺清心呢度咧，真係有好多嘅蘋果咧， 拗頭啊你， 咪痕啊， 頭都痕埋， 係啊， 慢慢講，慢慢講， 見招拆招對住你，改名係咁樣度講，好啦。繼續嚟，咁佢哋咧其實有啲嘅蘋果咧都幾好咧，可以俾大家試下搜羅一下嘅。嗱、我哋未必可以喺呢一個嘅叫做坊間嘅街市嗰度咧，成日見到咁多唔同嘅品種。 你講香港啊？ 香港，但我哋頭先講過，譬如黃林啊、富士富士蘋果成日見啦，跟住有啲咩綠澳啊嗰啲， 係啦。世界一咯。 咁但係咧，佢仲有啲蘋果咧，係譬如有啲係土味嘅，土味嘅 土味嘅蘋果。 點解唔係土咧？ 係咯。 点解唔系土？ 系咯，大家都系生果。 系咪因为佢哋一只叫做截肢嗰啲加埋 crossover？ 佢哋真系有好多唔同品种嘅苹果。譬如有一只叫土耳其苹果咧，佢哋真系种咗出嚟有一只好似水蜜桃咁嘅样， 哇！ 好似 mix 埋咁样噶。 系啊， 有冇相啊？ 好。 咁但系佢都系入落去苹果类啊。 佢都係蘋果嚟嘅， 又唔係入落土類。 佢咧食落去嘅時候，佢有少少蘋果加少少土嘅香氣。 點解佢唔獨立成為一種新嘅生果品種？ 因為佢哋咧咁樣配種咧，配咗好多個品種。 平土 又得唔得咧？ 得 名嘅嘢慢慢改啦，係咪先？ 即係我好奇咁問問下啫。 佢哋仲有啲咧好特別嘅叫做品種啦，譬如明月咧，都係其中一個咧大家可以喺街上面咧容易揾得到嘅。 明月啊， 明月名人個明，月光個月咁樣係啦。咁佢哋呢啲品種咧，其實除咗可以喺街市揾到之外，如果你揾唔到咧， 其實可以喺網上邊咧揾嘅。咁原來咧，香港都有啲嘅專係入唔同地方嘅鋪頭咧， 係 佢哋 入貨。 咁佢哋入嗰啲貨咧，入咗啲貨之後，佢哋未必咧嗰啲貨品咁常見喺香港市面嘅。例如我之前彭爺爺嗰度咧，講介紹咗一隻叫做千樹咁嘅蘋果啦。咁啊，千樹聲稱係切咗之後咧，佢唔會氧化啊嘛，係啦，即係唔會變黑啊嘛。嗰一類嘅蘋果咧，其實 變生鏽啫，變黑嘅好得人驚。 係啦， 中毒咩？變黑 嗰一隻嘅蘋果咧，其實就唔係可以喺呢個網上面嗰度咧就預訂，然後等。 但 係 咪咁多人知咧？嗬？ 唔係㗎， 係咯， 因為我哋成日食嚟食去咧，我哋就以為人哋淨係得呢幾隻嘅蘋果嘛。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咧可以上網咧。睇一睇啊，到底唔同嘅地區有啲乜嘢？譬如青森有咩蘋果，福岡有咩士多啤梨，又或者係咩江山啊，有邊一隻嘅土啊呢啲咧？其實可以上網，然後咧叫翻嗰啲嘅公司咧，幫你咧去到揾翻呢啲嘅水果翻嚟。佢哋嘅價錢 咧，哇， 原來唔係好貴，即係例如咧黃林蘋果咧，我平時自己啦，我平時喺街市買嘅時候咧，大概係50蚊就四粒嘅。 哦， 咁佢哋嘅價錢咧就。标价就会譬如60蚊，但佢有七粒、哦， 咁你指 港纸啊？ 哦， 系啊，咁你相对嚟讲咧，你又发觉，咦，个价钱又唔系话好贵， 咁 当然啦。 你呢个真系阿 Barbie 嗰种网购咯， 系咪啊？ 嗱，佢嗰只網購咧就喺日本嗰只嗰度落 order 噶嘛，咁呢啲香港公司咧應該係佢可能收集咗啲 order， 好似網上果欄咁。 係啊，唉，你呢個形容非常之好啊， 代理商， 好似網上果欄咁樣， 係 啦。咁如果咧你揾到佢嘅，咁你咪叫佢落 order 咯。佢哋有陣時啲批發咧做得好，譬如佢即係啲生意多嘅時候咧，或者佢好大落咧，佢已經有架車出咗去嘅時候咧。佢直頭可以送埋你府上嘅、 哦， 送埋府上冇用啊，送埋口罩先有用啊！今時今日 難喎、啊，日本都配給喎、 啊，日本送埋 到啊， 送埋口罩啊，啊咁即刻我自己 口罩包個蘋果， 係啊，一入一 代表健康。 你而家喺條街嗰度大聲講有口罩，啲人即刻好 啊， 即刻望住，喂邊度邊度邊度， 睇下邊度啊， 即刻想排隊，係啊、 不過揾唔到噶啦，而家口罩好難揾、 啊。都係講翻蘋果啊， 講翻蘋果啦嚇。咁啊蘋果咧，其實呢一啲嘅蘋果咧，大家就可以上網試下啦。如果冇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試下啲台灣公司嘅。不過台灣公司咧，就要寄嚟就會貴啲啦。咁同埋有一個 新鮮， 係啦，有個缺點咧，就係你網上面叫佢 order 咧，雖然普遍嚟講咧，佢哋都會 order 嗰啲貨咧，品質幾好嘅。 係。 咁但係始終咧，有啲人中意掛啲街市印噶嘛。 我行下自己見到嘅。 係啦，行下自己見到。中意攞隻手咧，稱下佢，睇下啲水分夠唔夠， 摸下佢， 摸下佢， 聞下佢， 係啦，聞下個蘋果一定， 未至於揸口， 聞下佢香唔香咁樣，咁嗱，咁你自己視乎翻自己嗰一個需唔需要咯，咁但係。水果是有很多品種的，原來不同地方，不是只是日本，譬如美國那些都可以上網。 如果喜歡吃蘋果呢，那就糟了，真原來哇有這麼多種不同的品種， 是啊， 那個的種，那個種有這麼多的。 我之前呢，我未去過青森呢，我其實蘋果麻麻地的。 你現在很喜歡吃 我連埋蘋果汁我都是麻麻地的。是啊、但是呢，原來他們那些蘋果汁，你咪見到我小時候喝那些，就是那些叫做咩色啡啡地色嗰啲蘋果汁咧， 即係咩咩先生嗰啲啦， 係啊，類似嗰啲啦。咁原來而家譬如日本嗰啲蘋果汁好多都係白白地色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啲味咧係完全不一樣。 同埋嗰啲咧， 白色嘅咩？ 係 啊 係 啊，米白色 嚟飲， 淺黃色啦，或者 究竟咧係咪要兑出嚟飲嘅咧？ 點樣兑出嚟話？ 即係使唔使溝啲水？因為我成日覺得好濃 縮 咁， 唔係濃縮嘅，佢真係倒出嚟就咁飲嘅啫。 哎呀，唔使。 但係我飲落去覺得好濃縮喎。 係咩？唔係濃縮嘅，真係就咁飲㗎。 佢都唔平啊，成60-70蚊一支。 哎呀，你買得貴啦，平嘅。时候20几蚊都有嘅，咁你哋又唔问， 真系 我唔知你依家咁熟苹果， 系咯，净系熟苹果， 唔系噶，其他都熟噶， 攞两份去啦，台面有啊。 cambio todo. 被挑选的国民，他们是东京事变。 哦，那个是歌名来的。 歌名叫不被挑选的国民。 啊，我觉得这首歌呢很啱呢，在家做清洁的时候有听的。 是啊， 他们一路拖地的时候，一路拖一路跟住他的节奏呢就向前用力比力这样。 或者做运动都啱啊。噔噔噔噔 噔噔，干净晒。 啲节奏都啱。 比力拖地。 正，拖地一流，实干净。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一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喂，早晨啦、啊！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小 钟啊， 早晨， 早晨， 小 钟，小钟，身体健康， 系多谢你都系身体健康， 系啊，我特别向你拜年，恭喜你心想事成，事事顺利，仲有华梅姐， 系，诶，佢要点啊？华梅姐要点啊？ 系啊，我特别要点俾你 啊！华梅姐梗系要青春美丽啦， 系啊，仲有芭比啦、欧啦，个个都喺度嘅。 系啊，小白都喺度。 系小白，我太收到啊，小白。仲有朱海婷啦，朱海婷喺度都点埋俾佢听。 好啊， 多 谢 你， 多谢 晒 啊嘛。系你鼠年行大运啊！ 系啊， 大家咁话。 最紧要百毒不侵啊！系啊，抌晒啲口罩去，有一日实可以唔使用口罩嘅。 啊，系啊，个个都精精神神啊！ 好啊。嚟阿小钟啊，你今日呢个点唱想点俾边个听？ 首先点俾个主角先，主角听先。我妹妹初十生日嘅 Caris。 哦，初十，初十，即系今日咯。 系啊， 今日咪初十咯，系哦。 系啊，所以就好彩又有缘打到上嚟咯。 啊，生日快乐！ 多谢你嘅，我 身体健康啊， 叫佢听噶啦，系啊，最紧要系啊， 妹妹 病毒不侵，心想事成， 系。 咁第二呢就点返俾爸爸妈妈啦，都希望佢哋身壮力健啦，身体健康啦。 係 龙马。咁就全家人啦，家姐呀哥姐家姐呀哥姐夫侄仔呀侄女姨甥呀个个都系嘅。 嗯，喂，今年有冇全拜到啊小钟其实。 都冇啊，因为咁嘅疫情。 係呀好多好多屋企都系呀，即往年可能人日咁可能一大班人食餐饭，今年都取消咗呢个行程。 冇错。 係呀，冚唪唥多数都系 WhatsApp 嗰度讲啊。 WhatsApp 唔紧要嘅。 十年都系十月都系拜年时嘅， 系 啦，系啦， 有心唔怕迟， 系啦，呢个总有嘅，系啦。咁另外仲有就点俾我朋好朋友啦。Olive 啦，佢都系佢二十三号生日嘅嚟紧噶啦。 哦，喺情人节前夕喎、 啊。系啊，所以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旅行团嘅识巴巴好朋友三清山团友。 啊咩咩团友啊？ 旅行团。 三清山，因为三清山旅行团识嘅。 哦， 三清山。 三清山。 系啊，好玩嘅。咁咁咧，仲有就系、是、里边嘅主席啦，荣誉主席。陈先生同埋 Lisa 姐， 哦，你哋自己整个会都要俾个名 堂，都要荣誉主席。因为佢系领队嚟噶，冇咗佢系灵魂嚟噶，喺我哋嗰度台柱嚟噶。如果唔系佢搞我哋成唔到噶，系啦，所以特别荣谢多哋去，佢又好中意搞活动嘅。 咁你哋呢个团系咪成日都有得出发噶？ 成日嘅出发咧就系嗰啲有事就系。家庭聚会啦，佢搞嘅、或者茶聚都得嘅。 哦， 因为有时时间好难就啊，去玩。而家更加难就啦，而家更加难就。咁所以我哋都系，我哋团拜又系要压后啦，又系。 嗯， 系啦。咁就仲有点埋俾你哋香港电台所有员工啦，希望都系啊、为我哋服务啦。咁就咁辛苦啦，即系一定要今次我哋香港人一定得嘅。 啱， 打好呢场仗。 知道。 多谢吓。 系啊，咁啊排名不分先后。咁我呢首歌咧，希望。大家慢慢听啦，细细欣赏里面嘅意思。 好有爱嘅，大爱啊！呢首歌曲啊， 系啊，一定要啊， 嗯 啊，加油，香港人一定得。 好，阿小钟送俾我哋，爱是不保留。 好， 系好， 拜拜。 好啦，我哋又要快啲听晒啦。 好啊，多谢你先， 多谢小钟，拜拜， 拜拜。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浊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寸的手。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告的爱尽见。 属于林志美嘅呢一首歌曲叫做《爱是不保留》，系啊，小钟送俾我哋嘅，大家都要加油啊吓！ 呢段时间更加需要咧，就系大家团结啦，互相爱护啦，互相关怀，同埋互相话睇下你啦，喂，洗咗手未啊？记住戴口罩啦吓！ 爱唔爱大家？ 爱， 听日继续爱，拜拜。